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要求有关工作小组60日内提出行动建议，提出怎样加强审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账目，以保障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努钦说，工作小组将会审议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问题，并且提供一份详细报告。他不想预先判断报告内容，但是强调会提出各种建议。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宗是北京的本土病例，患者是西城区一名52岁男子，星期三因为发烧到诊所求医，其后确诊。他是当地一间小学的学生家长，校方说已经安排相关学生在内的同班学生以及接触过的教职员在家观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8点，跌302点，总成交金额32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7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4，冇升跌；阿里巴巴212.4，跌8毫。美团点评166.2，升1.2。FIE 南方恒指系报7.20，系报7.2，系升咗1.8。小米集团12.66，跌1.6。中国平安79.85，跌1.25。中芯国际18.86，升1.2。港交所294.4，冇升跌。网易系报128.5，跌1.5。汇丰控股36.95，跌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35，瑞士法郎8.206，澳元5.289，加元5.687，新西兰元4.973，欧元8.75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6。日经平均指数报22116点，跌356点。港金现价报159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32美元，卖出17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嘅交通意外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即系大榄嗰段啦，仍然系挤塞噶。不过而家龙尾短咗好多，排到去三圣村。咁由于啲车咧全部咧想行大榄隧道嗰边走，咁所以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大榄隧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泥围噶。咁后少少近住屯门医院嗰段咧又塞过，咁车龙就喺屯门市广场啦。咁另外周边嘅道路包括咧而家就红天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咧就挤塞，咁另外啦，朗平路、宏达路啦，同埋青山公路元朗段，近住元朗广场嗰度咧，去翻博爱交汇处咧都系挤塞。咁但系揸车朋友留意，咁而家嘅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咧就回复翻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其实呢个时间可以改行翻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噶，因为交通回复正常啊。咁其他嘅道路咧仍然系挤塞噶，咁但系路尾就短咗好多啦。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大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不过而家龙尾就短咗好多啦。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咁由于啲车咧行晒大榄隧道嗰边走啦，咁所以影响到元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挤塞，龙尾喺泥围。咁后少少啦，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哇，神咁早，屯门公路十公里塞车都翻得嚟嘅曾志豪，早晨啊，今日依然靓仔，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真系犀利啊， 系。 报完交通十点十四分先开到节目啊！ 我哋咩都冇做过，已经十点十四分 啦。但我哋播报个天气先啦， 系嘛？话真系热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今个早上一早咧已经挂咗啦， 系 啊！咁啊，大家即系户外工作嘅朋友，记得啊，系啊，适当嘅时候咧顶唔顺咧，真系去阴凉嘅地方同埋饮饮水。 冇错，我今日咧唔知点解受到咁多人嘅关注啦。 系啊， 我带埋其他其他台嘅同事 嚟参。 观选 购 我直情觉得有一个野生动物园咧嚟咗广播度，因为话说今朝咧，我系几点 send 第一个 message 话俾阿豪先生听咧，就系话咧，喂，好似好大件事咁啊， 8:05， 我就同佢讲，因为我见到听到我哋嘅交通消息啊，就话咧，屯门公路嗰边咧就好似有多过一单嘅交通意外，嗰个车龙咧，我睇新闻咧就已经近十公里啦，咁样， 冇错， 咁喺嗰个时候 send message 俾你，都应该觉得。要落啦， 兩個鐘係咪？ 唔係，你咁樣唔啱，你淨係 send 咗一單新聞過嚟咧，你冇任何嘅留言啦，冇任何建議啦，我以為你純粹分享一單與世無關嘅新聞啊。你应该好似嗰个女主持咁样。 如果嗰个新闻已经写住屯公出九龙两车撞，车龙近十公里，你都仲唔明嘅话，你系咪真系要我？系咪要我喂你食饭，帮你换片啊？ 可能你净系担心香港嘅交通啫嘛，你要话俾我听，我系担心交通影响拍档啊嘛。 咁你啱嘅， 花田就做得啱啦，佢就加一句啦。你楼下塞到要踩单车先得。系啊。 系啦。咁啊，因為我都聽到係你樓下嗰度都塞啊嘛， 冇錯。 咁因為佢頭先嗰個大塞車嗰度咧，係上面咧嗰橛咧，應該就唔係太個即係影響到你嘅。我相信，因為打後啊嘛。 唔係啊， 咁但係咧，原來會倒塞， 係 啊， 咁 係啊，原來會倒塞嘅。咁啊，塞到你樓下都係嘅時候，我話喂，咁你樓下都塞，你咪要踩單車先。 嗱，我8:00差唔多10+分咧，就收到咧劍俠嘅電話，仲要打固網電話喎，即係咧通常 死你唔聽， 通常都係有啲好恐怖 啊， 一早打嚟咁樣。 同埋嗰樣嘢，可能你阿爸咧真係了解你啊，打個手提電話俾嗰個死仔咧， 係啦， 就可能喺張牀度聽。但我打固網電話，佢要行去聽 啊 嘛， 錯 真係有分別。 但係佢又估唔到喎，我琴晚都係瞓聽嘅， 係、哦 okay, 所以你都係爬去聽話。 我係好好一起身就拎住，跟住佢就話：喂，起身就塞車咁樣咧。咁跟住我真係望一望我樓下咧，我喺個窗度望出去咧，見到青山公路嗰度咧，哇！係鋪到密密麻麻嘅， 係啊。 但係呢個時候咧，嗱，真係同琴日我個訪問。嘅內容一樣嘅， 係 我話咁啊，我呢啲就寫好彩啦，又想瞓覺啦，咁我話老豆都係8:00啫喎，我又冇睇，冇睇手機，係啊，我倒頭再瞓多陣， 哦， 跟住直至差唔多 佢即係我 接近 琴日一個節目話佢死好命未呢一啲 咯，係 啊，接近9:00咧，到我老婆拍醒我啦，佢出個廳度 一巴咁撲醒你㗎係嘛？ 佢話好塞喎，跟住我係喎，真係好塞喎，好啦，咁啊換衫走啦，跟住換衫走啦，咁我應該大概搭二咁上下就出門。系， 咁我9:00咗起身，你嘅9:02出到门口啊？ 好快啊，头都冇洗，哎呀，讲出嚟添，哎呀，头都冇洗啫。 我哋闻到啊， 系啊，咁跟住咧，你知我喺度落去嘅时候咧，我担心紧嘅，因为我真系望到嗰条路咧，我话哇，嗰个回旋处又塞，系直情咧铺满晒啊，全部都系车咧，嗰个挤塞样咧，咁我已经喺度盘算紧，我话啊，一系就。讲边个 sorry 可以等我今日翻唔到嚟咧？系啦，即系点样讲 sorry 咧？定系出绝招咧？我真系谂过噶。屈走咧，唔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可唔可能咧？我就去元朗啊，或者会唔会游即系咩唔知大埔啊？ 屈 翻 个荃湾，跟住咩？系啦， 屈翻个大圈翻嚟啊！咁样，正当我喺度犹豫紧嘅时候咧，一出到去嗰个即系落去回旋处嗰位， 竟然喺你回旋处之后咧，佢 冇嘢喎。我话冇嘢喎，我话啲车咧。是多少少啫，但系咧喐得好快， 即系都出咗去。 咁我梗系唔好再兜圈啦，我直接出去啦。哇，后来一出到去啦，我就 行下路定行上路啊？ 都未入，我嗰条必经之路就 系 青山公路。 哦，系我知道。 嗰度系最塞噶嘛？点知我一出到去嘅时候咧，冇事，同埋我已经好快知道系点解啦。因为咧已经系五六步咧就有呢个交通警，嗰啲交通警咧已经系咧报。 可以话重兵布阵啊，佢哋全部咧取替咗交通灯，系啦、 哦， 因为交通灯咧佢就唔用嗰个嚟做调节啦。 交通灯有时好傻噶嘛，即系冇车行，佢都仲系 唔系佢正常地红绿灯咧，但因为佢知道嗰刻咧路人唔多，都系车多咧，佢、就红灯照俾你过，咁咧就疏导快咗咧。咁同埋我见到对面咧就布晒重兵咁样咧。我一路出嘅時候，我就哇，我覺得自己好似英女王出巡咁樣 咧。好多 交通警係維持治安，同埋佢仲會見到你停喺個紅燈面前，佢仲主動入嚟咧，走啦、 哦、 走啦、 okay, okay. 傻仔咁樣。我一路出去，一架都冇塞到。 哦、 你個真係好犀利，仲要最犀利，唔知你冇塞。 冇塞啊！佢 你今日係最早翻到嚟嗰個，你比你平時仲翻早咗。 因為我早咗出門口啦嘛，我搭二就走啦嘛，我驚塞啊嘛就係、是。 你搭半搭七你翻到嚟， 系啊，因为真系好顺畅啊嘛， 系 好顺畅啊， 有好多嘅， 其实佢真系好过 你学习， 其实佢系好过平时添啊。我平时咧有几条路咧，譬如大家都知咧，咩荃湾骏星工业大厦咧，成日听 Didi 都提嘅，呢个工业大厦系 好似讲到我去过咁。 呢个工业大厦系我最唔想喺收音机听到个名嚟嘅，因为提亲佢都冇好嘢嘅，成日都话啊又塞到荃湾骏星工业大厦，又塞到嗰度。连嗰度都冇事喎，我一路揸我话，哇，咁犀利噶，系咪平行时空咧？咁、 哦、 但系我后来我总结咗嘅，其实咧有几次都系噶啦，我楼下嗰啲地方咧、嗯，即系嗰啲团工啊，一塞车咧，你千祈唔好咧同佢斗快落去。 嗯、 譬如咧，所以我成日都同我老豆讲，得啦，我知啊，你唔使八点钟提我而家塞车，因为八点钟 指标嚟嘅啦，阿爸，你打俾我话塞车得。我瞓得几个字， 唔 系啊，咁心急落楼， 九个字后就搞掂噶啦，咁样。 佢八点钟系好塞嘅，你如果嗰个时候走落去咧，塞上加塞，因为咧佢有原因噶嘛。譬如话佢嗰个交通意外未清理好，或者佢有啲咩事。我头先听 Didi 讲咧，就话又有啲咩液体流出嚟啊，有两个大货车咁样 要清理。 系啦，咁嗰个时候如果你加只脚落去咧，你系一齐塞嘅啫。 系， 咁你真系死好命，你等一等，等佢清好咗个路障，下边咧啲阿 Sir 嚟埋啦，清到差唔多。哇！你落到去咧， 唔使急，慢慢嚟，最紧要快。 行运医生医病尾、嗯，我承认嘅，纯粹死好彩。 认真我都辛苦晒啲阿 Sir， 因为一早流流咧，三十几度咧就已经好似天气警告，佢仲要企喺度兜头掹晒咁样，系啦。 好快噶，佢又搞掂咗啦。 疏导晒大家喎、 啊。 但系我听我哋头先交通消息咧、嗯，其实我啊真系属于好彩啫，可能系我嗰段路咧，因为我都系由青山公路转翻上去屯公咧，其实就唔系最恐怖嗰段嚟嘅、 啊。 你听佢讲大榄转车处定小榄嗰度咧，后边嗰度。 啊、 所以我估咧，应该有好多嘅朋友咧，而家都真系可能未翻到公司啦，又或者仲塞紧车嘅话咧，我哋虽然有一个同事都系住嗰边，就系、是、曾志豪，佢平安翻到嚟，准时翻到嚟。但如果你咧就 系 夹住咗一个 塞 紧 车 嘅话，我哋同你打打气。 我哋有 见到路面嗰啲状况系点咧，影啲相摆上我哋面书度，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我哋有同事咪直情喺屯门嗰度咧，佢话佢唔知点翻啊嘛，因为佢喺后边出咧，直情佢一上 教我点翻。 系啊，佢一上就屯工。 是啊，所以他就一定要，所以就说转搭铁路咯。 是啊，我们之后同事都不知道是不是半讲风凉话跟他说，你不揸车咪不塞咯。 嗯， 那你这样讲，对于一个已经可能出了公路的人来说，那他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能有些朋友在公共交通工具没位坐添的，阴哥。 是啊， 巴士道啊。 希望大家可以始终会行运，始终会行顺添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撇下半生，欢欣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觅梦欢笑真。合理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行运。 开心清心，一心想做风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一生始终都会幸运。 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大家好，我就系嗰只不得了啊 ，Tony， 我成日都想帮忙，但系次次都系越帮越忙啊！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至 outo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假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噶啦！ 机会咁难得，仲即刻报名？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拜个人。 我哋头先接到我哋战地特派记者， 啊、 我哋唔好开佢名， 系 惨紧啊！ 好想开， 系啊， 冇啦。 佢净系我哋可以话佢家住屯门， 系等佢成日话咧要同我打麻雀赢我啲钱啊嗱！ 哎呀，阴公啊！ 我觉得报仇啊！ 系好小气噶。佢头先个情况系点啊？佢讲咩啊？ 听住我哋节目啦，我同事佢话咧，你知唔知啊？你今日佢话豪仔，你梗系唔失啦。嗰啲意外都唔喺你嗰度。 系啊，我系波及噶啫嘛。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一出屯公就已经失啦，咁所以咧佢知道佢屋企咧即系一出就屯门公路啦，所以佢唔行啦。 系， 跟住佢已经系话兜路啦，大榄佢都唔行。 系， 跟住佢话我咪行大帽山咯，结果佢话七点钟到而家已经三个半钟啦。 我即刻收翻，对唔住，下次我 你打 牌 送翻张俾佢啦。 我差啲讲咗佢个名。 系啦，佢七点到而家， 到而家三个半钟头，佢都未翻到。啊！ 咁我哋头先个拍档第一时间关心嘅系 咩啊？ 你头先想提供个工具俾佢嘅系 你有冇胶樽喺个车度？ 即系胶樽可能真系有呢个需要，可能走唔甩啊！真系 真系啊！即系如果你塞三个钟， 三个几钟啦，而到而家都未搞 到嚟， 你点算啊？真系。 因为佢哋即系可能要兜咗第二条路咧，咁第二条路个个都去，咁咪嗰条路咪塞咯。 系啊，所以我有几次咧，譬如如果喺港岛区咧，即系总之你来回九龙同港岛呢啲地区咧，我真 系 好低能地咧，出发之前咧唔敢饮水嘅。 哦， 因为唔知会点噶， 成 日都惊 啊。喊下就 OK 嘅。系啊，因为佢真系急起上嚟，然后佢又塞起上嚟，咁你就唔掂噶咯。 即系要好似凑小朋友咁样嗱，想知之前使唔使 O B B 啊？即系嗰啲咁 样，可能要真系。嗱，我琴日咧都行运行到落脚趾尾啊。 系， 可以话咧，我头先都翻嚟同咗同两个拍档讲， 未讲 到 我哋头先 未讲到，系啦，即系讲少少俾大家听下咧。咁我都话呢排咧，即系会有啲传媒访问啊，我哋咧想关心我哋啲生死啊嘛。 系， 咁咧有一个系嗰啲外媒。咁之前啲外媒好好地喎，点解呢？佢就全部有啲中文部嘅记者，咁啊应付晒嘅。因为琴日嗰个咧，佢都系话咧，开头有个中文部嘅人同你联络嘅，咁佢仲问晒咧，佢就话你想用中文访问定英文？我话冇玩啦，因为要英文讲个抽嘢咧，真系打一折扣啊，都中文安全啲。佢话冇问题，冇问题。好啦，咁但系佢几经周折咧，就波折咧，佢就嗰个行程就改咗，就改到琴日。咁我 OK 啦，照去啦，咁样所以琴日我咪着到成个部长咁样。 系啊，知道啊。 咁跟住佢 系咪仲话去酒店嗰个啊？ 系啊，就去酒店嗰度。咁跟住佢继续系同我联络嘅，不过临走嘅时候佢就话：可唔可以 pass 你个电话咧，俾我个同事咧？佢一间佢系外国同事。 你会觉得系个骗？ 佢话会一齐嚟咁样。我一齐嚟，一齐嚟咯。咁样好啦。咁去到嘅时候，咁啊系嗰间同我联络嘅啫。我你到未？我到咗啦。咁样我而家落嚟接你。跟住话哦，咁嗰个中文部同事喺边咧？跟住我开始就心水不宁，跟住去到果然净系得翻嗰位外国同事，佢就话系啊，今日就我同你做访问，我话 吓，咁、啊、你咪照讲广东话咯， 然后呢个时候 音咪得咯， 然后呢个时候， 输 人唔输阵，扮到好坦然，哦好啊，跟住上到去嘅时候，哇真系咧成个格局 咧，要咁样咧， 即系好似拍摄呢个 AV 现场咧 ，set 晒啲脚架啊，影相机人同一 酒店入边， 酒店入边，喂你坐啦咁样，哇我觉得 你除衫啊咁， 除晒衫咁样，咁然后就唯有开始讲，咁呢个时候冇得话唔讲噶嘛，然后我就发觉咧，真系人生嘅最大挑战啊，因为点解咧？佢要你翻译咧，佢就话可唔可以讲下咧？你哋节目咧曾经有啲好经典嘅笑话咧，讲翻俾我听。哇大佬，你知唔知我嗰下 呢啲真系难，因为有阵时一啲嘅笑话嘅位置咧， 系、那個、 你 唔知点食， 你要识得个广东话，你先至闻到嗰阵系咩材。 我谂咗几耐，我话 死啦！我之前同你讲嗰啲已经系用晒我所有功力噶啦，你仲要将嗰个广东嘅笑话翻译成英文，佢仲好期待喎。佢话可唔可以介绍一个你哋觉得好好嘅粥俾我听？跟住我话你等我一阵吓，我自己抄翻个电话。哇，有边集嘅笑话咧可以三言两语解得到俾佢听嘅真系，我滴晒汗啊！直情咧，我同佢讲话，你停一停部机咧，我真系要揾咧。佢话好啊，好啊，好啊，咁样。 你人生成就又解锁， 又解锁啊！同埋咧，我想再次强调咧。真系一个佢系一个外国人嚟啦，佢真系好照顾你噶。我自己知道自己讲完个英文咧值几多分噶嘛。佢每一次都话，佢问完一个题目咧，答完个答案之后咧，佢每次都话 excellent。 佢讲紧佢答案，我哋讲紧你嘅英文先。 你当然明白佢安慰你啦，鼓励你啦。哇，去到最尾汗都滴埋。我下次真系要将我哋嗰啲笑话咧搞埋个英译本先得，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国歌条例刊宪即日起生效。条例列明侮辱国歌行为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监禁三年同埋罚款50,000元。教育局会就国歌纳入中小学教育发出指引，学生要学唱国歌。學校要教育學生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奏唱國歌的禮儀。各項官方宣誓儀式都要奏唱國歌。九類升國旗的儀式包括官方舉辦的七一和國慶升旗禮，政府舉辦的重大體育賽事亦都屬於奏唱國歌的場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社交網站說，香港特區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立法維護國歌的尊嚴是特區應有之義。教育局要求新學期開始，新入職教師必須接受由教育局提供有關價值觀和操守等的培訓。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質疑教育局改變在教師培訓上主要負責統籌的角色，由以往培訓課程大部分交由院校負責，變成要教育局出手包辦核心課程，認為做法不適合。葉建源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指出，新要求將有關教師專業、國家與國際發展等培訓課程由教育局提供，令到教師擔心教育局是想將局方的想法向教師灌輸，對教師進行思想控制。處理副廣播處長陳敏娟因為健康理由請辭，9月1日離任。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成员狄志远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赞赏陈敏娟的表现专业，对于她辞职感到诧异。至于今次事件和政治压力需要交人头是否有关，狄志远说看不到有所谓的政治压力，又说交人头亦都不会是交陈敏娟。他又認為接替人選的安排由內部專業人士晉升會較為理想。港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主席趙善恩表示，事件對港台的士氣未有造成非常大的影響，港台員工會積極工作保障服務質素。他又說不希望當局在接任的人選上任用不熟悉節目製作的政務官。定居美國的民運人士周峰所等人早前透過視訊會議軟體 Zoom 舉辦網上紀念六四31周年活動。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在社交網站表示，他的 Zoom 帳戶在六四講座開始之前半個鐘突然被停用，參與活動的周峰所和八九學運領袖黃丹等的帳戶亦都被停用。李卓仁說 Zoom 公司雖然已經恢復他的帳戶，但是批評 Zoom 指日後有新政策會阻截中國內地參與者。他形容是政治審查已經決定退出帳戶，會要求公司退款。 李卓人在社交专页上载 Zoom 公司的连结，表示事件经海外传媒报道之后，公司承认是中国政府要求公司关闭纪念六四的活动和停用有关账户，现已恢复有关账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06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46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系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59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跌1.2。阿里巴巴212.8跌2毫，美团点评168.8升3.8 ，FIE 南方恒指7.17系升1.45毫，小米集团12.72跌1毫，网易系报128.3跌1.7，中国平安79.9跌1.2，中芯国际19.04升2.8。汇丰控股37.05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44，加元1.362，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3，欧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1点，跌341点。港金现价报1597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66美元，卖出17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繼續同你講屯門公路啊，咁屯門公路出翻九龍方向，近住加龍村嘅重型交通意外咧，重型車輛嘅交通意外咧，仍然係未處理好啊。咁第四線係仍然封閉，嚴重擠塞噶，龍尾去到智樂花園對出。咁另外元朗公路去翻大欖隧道方向咧，都係嚴重擠塞，龍尾去到泥圍對出噶。咁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去翻九龍方向，近住碧堤半島一段咧又塞翻車啊，龍尾去到浪翠園四期啦。元朗嘅朗業街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宝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振兴新村。咁青田路同埋朗天路啦，咁青田路上屯门公路嘅，咁朗天路上元朗公路嘅支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嘅。咁但系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就仍然挤塞。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怡丰园。咁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南地交汇处。重复多次最挤塞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农村有重型车辆的交通意外，第四线是封了，现在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智乐花园。元朗公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都是严重挤塞，排到去泥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塞翻车啦，龙尾去到浪翠园四期。红天路上翻元朗公路的支路都是挤塞，青田路上翻屯门公路和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的支路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啦。咁元朗嘅朗业街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宝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振兴新村。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挤塞，排到去怡丰园对出。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挤塞，排到去南地交汇处噶。咁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大榄隧道方向，近住大棠路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 瑞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噶，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交通回复正常啦。咁揸车嘅朋友可以行翻大榄隧道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返赤柱方向，跟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就挤塞；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跟住爱月楼一带咧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台六月深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咯，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麻英 calling 白鸽，麻英 calling 白鸽， 白鸽 on position， 收到，各单位注意，一分钟后行动，山鸡准备爆破。 佢哋要窥探嘅并非乜嘢国家机密，而系蛋白质。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真系好科学，分享科学家点样用尽方法窥探蛋白质嘅结构，深入了解佢神秘嘅运作原理。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今日星期五啊，星期五有啲咩做啊？就系、是、点唱咯，又系时候俾我呢个拍档一展歌喉嘅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尽情咁点，希望佢只只都唱唔到，系啦，只只都唱唔到，所以咪唔使佢唱咯。我哋又请，好中意唱歌，好中意咧喺咪后又唱，咪前又唱，终于有一日，唔知有冇一个人真系话签佢做歌星。佢会唔会再签咧？我请曾志豪。 咩啊？根据你嘅讲法，终于有一日会唔会有人签我做歌星？然后你就话啦，佢会唔会再签？即系你嘅意思系我已经签过一次噶啦，然后而家再想签多次。 唔系，即系 你哋点样知道我有呢、這个咁样嘅前科嘅？ 你系咪想香港嘅移民率嘣一声上升啊？希望有唱片公司签你即走？ 唔系、啊，调翻转。我如果都可以簽到，你記唔記得你嗰日我們的係講咩啊？ 都下降啊！ 你嗰日我們的啊，話點解嗰陣時咁多藝人會出唱片啊？ 係 因為嗰陣時百業興旺，唱片業 都興旺啊嘛！話你都有得出碟，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指標咯。如果我都有公司簽，即係話啲錢多到冇定使，唔怕蝕。 好， 呢、這個指標係回流啊！香港有運行、啊， 亦都代表住香港嘅藝術而死啊！娛樂事業冇啦， 藝術嘅光譜啊，闊到一個未見過。咪就系咯，不过问题就系、是、今日点唱啊？有啲歌啊，我哋都要严守中立噶，可能啊唔可以乱唱嘅。 嗱，我同你延续下咧，我哋呢个塞车嘅热潮咧，因为首先咧，我哋通风报信咧，嗰、那个七点钟出门口嘅同事咧，佢头先啱啱终于翻到公司啦，恭喜佢啊！系三个几钟头嘅，即系话咧，如果系一个马拉松嘅选手嘅话咧，我谂佢大概咧就系、是、可能五六分嗰个 pacing 咧就翻到嚟啦，恭喜佢，恭喜佢，都好犀利噶啦吓！咁啊，同一时间咧，亦都有好多人就话啦，呢、這个系去日本嘅机程嚟嘅。所以咧，網上面咧，原來有幾個奇景嘅。第一咧，就有個霸氣中年阿叔咧，就俾人影到啦，好新鮮滾熱辣。佢直情係行咗條馬路上面，我唔坐車啦，徒步行啦咁樣。哎，好合理啊，真係，因為佢都等唔到三個幾鐘啦喺個車度。第二，頭先我哋咧仲係太天真啦，我哋就話如果你想唔塞車咧，就唔好揸車啦，你搭西鐵啦。對唔住啊！你識諗，個個都識諗啊！頭先即時新聞都話俾你聽咧，屯門個西鐵站咧又係所謂即係人滿為患啊！咁啊，所以令到咧好多屯門嘅朋友咧，頭先喺網上面咧就哀鴻遍野咧，就話其實屯門牛啊想出醒翻工啫，我哋要受啲咩苦啊？因為呢幾日咧，原來屯門公路咧都有唔同嘅交通意外咧，咁啊，甚至乎有啲網民咧，佢就話想去九龍度睇租盤。就是、因为咧唔想再忍受咧呢一个塞车，咁我就有感而发啦。你话究竟咧，当一个塞车去到一个咁严重嘅地步，有啲人话要搬走啦，咁究竟塞车对我哋一般嘅市民咧，其实造成几多交通影响咧？嗱，我哋用头先我哋嗰个同事做例子啊，佢七点钟出门口，三个半钟头先翻到嚟。如果佢平时咧，你当佢一个钟翻到嚟嘅话咧，佢用多咗两个半钟头。你知唔知究竟嗰个带嚟嘅经济损失系几多钱呢？原来之前呢外国啦同埋我哋本地学者呢有做过呢个研究㗎，就係究竟塞车呢会对我哋香港嘅 GDP 呢造成几多嘅影响呢？嗱，我讲个数字俾你听。佢话呢，佢用2014年嚟做一个统计嘅资料啦，即係几年前呢，佢就话啦，如果每一个乘客佢平均用多咗六分钟，嗱唔系话佢用咗六分钟，系多咗喎，是用多了六分钟在交通上面呢，他说呢因为他2014年乘客的人次呢就 9.5 亿的。如果每个乘客呢用多了六分钟在车程上面呢，即是说乘客呢是浪费了9500几万个钟头。那就是多少钱啦、哦、如果你用呢2014年呢最低工资30元，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啦，你当都是30元来计啦。他说原来呢这个数呢是等于浪费了28亿的港元。是28亿的港元。哇，原来你塞一塞车冇咗20几亿。即当然啦，唔係每个人唔见咗啦，係你加加埋埋。咁如果你用头先嗰个中位数嚟计嘅话呢，我哋嗰个同事即係30蚊最低工资，你当佢都係斗呢个人工呢，佢头先係额外用多咗起码两个几钟头。即係佢今日呢其实蚀咗呢就60几70蚊㗎啦。係呀、啊。原来你每一个人咧塞一塞车咧个钱咧系会影响咁大噶，咁所以咧可能你坐喺度塞车咧，你都要同自己再计一计数。嗱，我唔行路嘅话咧就斋塞咧就损失好多钱。可能你行路嘅话咧，你唔系悭时间，你系悭咗钱噶。所以嗰位霸气嘅阿叔咧，佢同我哋嗰个同事相比，你今日悭嘅钱多过其他人啊！我哋真系要努力啲。看看怎样可以尽快回到公司了。风头火势，其实我刚才口硬啫，我心里面都不知几咁感激他。八点钟他已经 send 咗个 message 过嚟，提醒我要回工。呢一点我是心存感激嘅，同埋我依然记得我哋仲未夹钱俾他买生日礼物嘅。当佢唔记得算数，我哋又请生日买礼物，买到唔使我哋夹钱嘅黄耀祖。 你讲错咗啊！我生日未到，生日嘅礼物咧，你系要夹钱嘅，只不过系未收啫，走唔甩噶你。 诶，咁我哋等你正嘢先俾啦。 我即刻想请教我。 咁咪好咯，见唔到唔俾噶啦。 我唔使啊。嗱，我谂好多家长都会咁谂嘅，停课咧就有停课嘅惨，对佢哋嚟讲。不过而家开咗学，开学都有开学嘅烦啊。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话有家长咧就真系忍唔住要上网嘅，真系诉诉苦啊。佢就话咧，佢嘅小朋友咧就系读紧一间小学嘅，咁样咧就翻复课啦，因为咧就系小六嘅同学仔嚟嘅。佢就话，但系咧学校就安排佢个小朋友喺复课15日之后需要总共应付考16科嘅考试，佢系咁形容嘅。你话系咪黐线啦？咁样咁佢话 即係佢就會覺得佢自己咧同埋啲小朋友啊都覺得壓力好大啊！十六科嘅考試，佢有分享多少少嘅，就話喺疫情嘅期間咧，學校係冇做到呢個網上授課嘅，只係得一啲嘅教學短片啦，同埋海量嘅功課啊！佢話即係話復課之後十五日嘅半日課程裡面，就需要我個小朋友同埋我啦，即係佢啦嚇，要追翻四個月嘅進度就考呢個全科試嘅話，佢覺得咧小朋友同佢都即係覺得支持唔住啊咁樣。其實咧即係唔單止得佢有呢個投訴嘅，網上面咧亦都收到有其他嘅家長咧就對住呢間學校同一間學校咧，即係都會話：哇，情分試嚟嘅，好緊張嚇、啊，但係你咁急嘅話，小朋友好似準備唔切喎咁樣。好彩最后尾咧都学校啊听到咧家长嘅心声啊就宣布考试咧就将会延期少少嘅，大约咧就延期十日到啦咁样，咁都希望佢哋有多啲嘅时间准备啦咁样。当然呢一个疫情咧，我谂真系打乱咗好多人嘅准备嘅，不论系家长又好，学生又好，学校都好。教育局亦都系啊，但我觉得咧，有一样嘢咧，应该系教育局帮到手咧，就系话俾所有嘅家长听、学生听，因为其实咧，大家每一间学校佢哋嘅网上教学嘅进度其实真系唔会一样嘅。有啲家长一定会咁谂噶，哇，我个小朋友会唔会比其他同年龄啊、同班级嘅同学仔咧学少咗嘢啊？咁第时我追唔上咁点算啊？啊，情分试咁点算啊？佢哋嘅擔心係好合理嘅，但我覺得如果教育局可以話到一樣嘢俾大家知，就係、是、其實知識真係唔係淨係由課本嚟嘅。一個人係咪會成功，亦都唔係淨係講緊考試嘅成績，而唔係淨係話啊，我哋嗰啲網上教學嘅進度非常之好啊，大家咧都可以學到好多嘢啊。我估計有啲係好嘅，但亦都有一啲咧。可能是未盡完美的，是不是可能有些同學仔本身的成績都不是太好，集中力不是太高的話呢，還用網上授課，可能他真的會 behind 了的。所以我想最重要呢，就是其實不要只想這個學期啦，大家呢的進度都有延誤的啦，可能今個學期的部分課程可不可以擺下去下個學期初去補教返呢，起碼呢家長不用那麼擔心啊，各樣東西都好。但最重要告訴他們知的就是家長不用那麼擔心的。其實呢一年啊，或者呢半年啊，香港發生咗咁多事，世界發生咗咁多事，其實小朋友係咪叻，真係唔係淨係講成績嘅？佢哋如果可以吸收到啊，究竟發生嘅咩事，學到啊點樣要保持衛生，點樣可以有同理心嘅話咧，其實呢個先至係可以令佢將來變為一位成功人士最重要嘅原因啊！風頭火勢，哇！真係好多交通啊，我都唔好講咁多啦，直接叫佢嚟啦，桂花田到你啊！ 好啊，多谢啊，真的要快靓正啊吓 ，OK， 好，早两日咧同大家咧分享咗咧，食荔枝啊唔可以食太多嘅，否则咧肥咗几磅都唔知发生咩事。仲记唔记得100克嘅荔枝等于四分一碗白饭啊？系啦，同埋咧一次过食咁多咧，尤其系老人家啊，以为啲生果买翻嚟咧冇乜嘢啦，哎呀咁咪食咯咁啊，知道咧有个老人家咧，哇一次咗食一次咧食咗磅几啊，当晚就即刻又屙又呕啦。每逢咧摆入摆嘢入口咧，都要知道咧可以食几多或者饮几多，系咪人哋话好你就摆入口咧？自己身体自己要知吓，咩系守得，咩系唔守得。嗱，我自己就发现啦，近呢一两年咧，都已经发现自己咧过咗中午12点之后咧，我真系唔可以饮茶嘅，即系茶类嘅嘢啦，亦都唔可以饮我妈经常煲或者系焗嗰啲补品啊，因为咧真系饮咗咧嗰晚咧，我实瞓唔到觉，咁瞓唔到觉都好辛苦噶嘛。咁啊，早两日咧就睇到咧呢个健康资讯咧，真系要同一啲咧。中意饮珍珠奶茶嘅朋友咧，讲声喂，中意还中意，千祈咧就唔好饮得过多。喺上海咧有个18岁嘅女生啊，咁啊唔知咩原因，系咪天气热啊，定系啊唔知咩原因，点解咧？哦，突然间咧喺一个日子之后咧，疯狂爱上咗每日饮两杯珍珠奶茶，之后佢出现口干、尿频、恶心，哇，饮得多饮到一头半个月咧，佢一日突然间晕咗。仲送咗院咧，入院啦，昏迷咗5日先醒啊！咁啊，发生咩事呢？医生初步咧估计佢系因为咧高血糖啊而导致佢昏迷。佢所验嘅所有嘅报告咧，几乎全部都系红色，系唔合格嘅。咁啊，医生仲话啦，近排多咗咧呢类型嘅个案啊，发现咧几个咧都系咧过重啦，平时咧唔控制血糖啦，有啲咧仲唔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添，咁啊死啦！有呢啲情况咧唔处理咧，会有机会中毒啦。 病情嘅嚴重咧，甚至趕唔切救咧，咁就死咗都唔知咩事啦。咁喺深圳咧，早排咧就有一個機構咧，就做咗一個市面珍珠奶茶含糖量嘅報告，其中一款叫做波霸奶茶咧，佢話有成 13.5 粒方糖啊！喂，超過成年人一日攝取量啊！不論你係肥又或者瘦，過多嘅糖咧，唔係代表你 sweet 啊，係代表你 fat 啊！大家小心啊！ 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嘢！我哋呢个咧，叫做咩话？ 插班男同 插班男童， 系啊，插班生嚟噶佢系。 名咁嘅，点解？ 插班男学生啊！ 我冇睇过你啲电影喎，你讲咩啊，肥妹仔？ 呢个 Kason 仔又嚟咗， 打声招呼先啦。 Hello， 大家好啊！ 系啊，你上次就挑战我哋咧足球术语， 拇指戏法， 系啊，拇指戏法啊，同埋嗰个美高梅啊，仲记唔记得？ 记得、 啊。 美高梅系冇份参与噶， 有啊，佢喺度啊，佢估唔到咋， 系 啊。 美高梅人嚟噶嘛？ 系啊，我哋今日咧要讲呢个运动题目咧，阿肥妹仔个妈好擅长噶。 系咩啊？打牌啊？ 唔系啊。 打牌啊？ 唔系啊，系打台波啊。 哦、 肥妹仔个妈咧，嗰阵时成日黐住佢男朋友啊，或者咧好多男人咧，死都唔走噶啦，就坐喺嗰度咧，男仔。 乜桂花田识打 snooker 噶？ 系啊。 喂，食牌子同祖哥哥打，祖哥哥都中意啊。 系啊。 系咪啊？ 打开落棋嘅啫嘛。 系啊，都得啊，系啊。但系你打 snooker 嗰个 lens 会唔会高过你噶？ 你唔好理啦，有嗰啲担架嗰啲可以落住。 系啊。 正常嗰支棍噶。 担架床噶，你唔中意瞓啊？咁你做咩讲 snooker 嘅？因为原来佢里边有好多啲术语咧，都应用咗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嘅。譬如咧，我哋而家成日讲咧话， 富碌 系啦，我今日富碌碌。 你讲咩啊？你 Kason 仔 嗰啲波如果系直 shot 咁样咧，就叫打 系咩？ 系啊。 系咩？我唔知喎、 啊。 但你咁细个小朋友唔应该讲呢啲嘢噶。 系啊， 你 又唔可以。 系啊，譬如富碌咧，系、 啊、 真系嚟自桌球噶噃。 嗯， 我知道点解，我俾阿肥妹仔同阿 Kason 仔咧去试下先。 富碌点解？我知你讲紧喺个，我知啊。 系啊。 即系富碌入波啊嘛，系咪啊？ 富碌咯。 系咯。 系啊。 即系你明明咧，你想打嗰、那个当系红波啊。跟住咧，無端碌咗其他，即係嗰個目標 打咗三個 cushion 之後咧、啊，突然之間入咗去個尾袋度咁樣嗰啲啊嘛。 係啊，佢話嗰啲僥倖咧入咗去網嗰啲咧，呢、這個字原來咧嗱，桌球又有啦，佢話連足球都有㗎。 肥妹仔就錯啦，如果你想打嗰個紅波咧，要揩到其他波入去咧，咁、你都係衰 嘅。如果顏色波就唔得啦。 咪咯， 系啊，嗱，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又同你玩几个咧，关于咧，你打呢啲台波咧会有啲术语嘅、哦，譬如话咧，我哋话嗰个波咧系叫做三分波。是咩嚟嘅咧？ 咦，今次电视嗰个广告嘅 咩三分波啫，三分颜色上大红噶嘛，或者系篮球，系咪即系远射啊？远射就系三分波嘛，篮球。 唔系、哦，三分波。 三分波即系绿色嗰个波咯。 唔系、哦。 又唔系咩啊？ 黄波、哦。 黄波唔系两分起咩？ 黄波啦， 你好似咧得到你妈妈嘅真传咁嘅女仔， 系啊， 喺数上面我哋都要知道噶。 黄波系我一个 三分开始 嘅名嚟噶， 系啊。又首先咧，原来咧佢英文咧佢就会话啦，而家咧就好简单就 yellow ball 啦， 三四五六七啦， 系啊， 黄绿啡蓝拼， 系啊，但系原来咧 黑波先系就七分啊嘛。 咩啊？ 黄绿啡蓝拼同埋黑波嘛。 我想讲咧，我冇资料喺手咧，但系咧我信啊肥妹仔 讲嘅资料话咧， 先出口成文啊，黄快过去台湾牌计翻啊，我觉得。 因为黑柴系七度啊嘛， 系啊，但系佢真系话 黄波系三分， 佢话黄波系三分球嚟嘅。 你边度带佢打台湾台波啊？ 冇理由噶，一样噶，真系。下次再同你玩过啦，今次我哋三分波完咗先啦。 内地传媒报道，感染新型肺炎并且已经病逝嘅眼科医生李文亮，佢嘅太太傅雪杰喺微信朋友圈透露，今日凌晨喺武汉嘅医院诞下一名男婴，母子平安。形容个仔系李文亮送俾佢最后嘅礼物，会好好爱护。喺武汉市中心医院任职眼科医生嘅李文亮，同其余七名医护人员，去年年底率先对外公布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怀疑出现疫情嘅信息，事后被指喺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被公安要求签署训诫书。李文亮之后确诊受到感染，二月七号病逝。湖北省政府在今年四月将李文亮等十四人评定为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一线牺牲人员的首批烈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10点，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8点，跌311点，总成交金额5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蚊，跌1.4；阿里巴巴211.4，跌1.6；美团点评168.3，系升3.3；FIE南方恒指报7.2，升1.75，系升1.75仙。小米集团12.64系跌2毫，网易报128.1跌1.9，中国平安79.9跌1.2，中芯国际19.02升2.6，汇丰控股37.05跌8毫，港交所294.2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36，瑞士法郎8.207，澳元5.287，加元5.686，新西兰元4.967，欧元8.7503。每百日元对港元7.2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2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1点，跌341点。港金现价报15970蚊，跌60蚊。

嗱，首先多谢听众咧，佢解释咗咧，佢话呢个黄波系三分波咧，因为佢话个计法系入完红波再入黄波，个咁咪三度咯。咁啊，无论如何多谢佢先啦。但系我觉得头先阿桂花田妈妈上身亦都好厉害啊，咩咩红橙黄绿青蓝紫排位几犀利啊！ 黄绿啤蓝拼黑啊！ 哇，黄绿啤蓝拼黑几犀利！ 你估当年嘅尖冬岁月真系啊？ 同埋你有冇发现啊？嗰个中英夹杂咧系好顺嘅，红绿你黄绿啤蓝拼黑嗰个拼系零零四就拼嘅。 边个教佢嘅咧？ 系啊，中间唔会，你唔会讲话黄绿啡蓝粉黑咁样嘅，系真系唔会咁噏嘅。 系唔会讲粉红波， 犀利吓，又拼波又劲。 有阵时都会讲粉红波，不过讲拼系 少啲嘅。 边度讲粉红波啊？ 是但啦，我 OK， 我哋有宣传意同埋天气意 啊。 我多谢完听众就宣传意啦。 好啦，宣传意台咧就嚟啦吓，先讲个天气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我哋今日星期五咧点唱嘅日子18723888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嘅安仔哥哥咧已经等紧大家嘅电话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等紧大家嘅。咁啊，另外宣传二台咧仲有嘅11:30咧，我哋今日咧有曾志豪啊，寻找快乐的人嘅下集啦。 系啊，近日咧真系要好多谢咧，已经有好多听众 send咗 好多海量嘅 message 咧嚟支持你。 系啊，多谢晒， 真系多谢啊。咁啊，今日咧， 琴日就讲到即系 工作 上嘅嘢啦， 咁到今日咧就讲多啲关于家庭啊、自身嗰啲嘢，即系我哋即系求签嗰啲咧， 系 啦，讲完工作点啊，家宅系点啊， 家宅平平安 安，自身系点啊，咁样咁啊，大家要留意晒11:30之后嘅 节目啊，亦都真情流露， 亦都秉承咗寻找快乐的人唔喊唔收货嘅呢个传统咧，系佢自己做咗就唔喊啫嘛， 系啊， 系我哋唔啱，我哋问得唔够，我哋要重复一次啦，一个人生胜利咗唔知喊乜， 系啊，啱， 好啦好啦，总之今日又有啦，好啦，然后仲有。 咁啊，即系嗱，系咁啊，喺网上留言咧，即系点唱之外咧，咁我哋仲有我哋嘅 不欧 世界， 我写低咗喺度，我惊讲错俾你影响嘅真系。Albert 咧就为我哋下一就嚟紧要录音嗰集嘅寻找快乐的人嘅嘉宾嚟嘅，咁即系中环。乐坛啦，仲有 DJ 界啊， 八九十 多年啦， 千禧，跟住再哇五都有，真系有五十年， 唔使数，又冇咁多，系啦系啦系啦，总之咁有经验嘅一位我哋嘅前辈啦，我哋非常之荣幸啊，可以邀请到佢同我哋倾下偈啦。所以如果你哋有啲咩想问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网上留个言，由我哋帮你问 Albert 嘅。 系啊，咁啊四连击咯，我哋好唔好啊？ 好啊， 好嚟紧下个礼拜一咧，我哋咧又即系有一个叫可以打电话嚟送礼物嘅一个环节啦，不过系下个礼拜一先。不过而家点解会下个礼拜一有啊？系啊，因为咧我哋最近咧就喺呢个叫做港铁咧，我哋咧就系喺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唔同嘅节目啊嘅同事咧都会咁包括我哋三个咧， 有啲海报 都有啲海报喺度嘅，咁啊即系希望咧就大家就喺搭地铁嘅时候咧都可以有 多加留意， 多加留意。 如果你我哋啦，打个卡啦，影个相啦，系咪 啊？其实已经收到咧有唔同嘅听众咧，佢哋真系好锡我哋啊！见到嘅时候咧就帮我哋影低咗相，跟住咧就 send 咗去我哋咧风骚嘅面书嗰度嘅。如果你哋都见到嘅话咧，喺港铁见到呢三。 仲有七日，想开咪制作电台节目，即上 CIBS 网页填表啦！递交申请要及时，记得喺6月18日下昼5:30前禁制提交。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 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断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情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陷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陷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好啦， 好忙啊今日，哎呀嚟啊！我用咗小朋友把声添，唔知点解。 喺呢个月咧，我哋咧嘅百无禁忌咧，因为我哋有寻找快乐的人啊，所以咧就提早咗同大家咧百无禁忌系啦。啊，咁啊嗱，我之前咧讲嗰啲叫防疫啊、古代咁嘅隔离嗰啲等等嘢咧，啊我讲完啦，终于都 好嘢，好嘢， 系啦。咁啊，物管真系好多嘢搞噶嘛，系咪先？你 我都 讲防疫， 古代防疫我都几好听， 系啊， 见真嘅， 唔好再赞佢啦，系啊。 好 你讲，唔系我惊你一阵重复再讲一次。 哦，可能迟啲，我、希望唔会再迟啲。希望佢唔会再翻转头啊。 好好好， 好啦，嗱，法例嘅嘢就由古至今咧都会有一啲法例噶啦，规矩噶啦，系咪？咁但系咪每条法例每个规矩都系合情合理嘅咧？ 哇，好敏感、啊，你问我呢个问题，你讲古时啊系嘛？唔系讲而家系嘛？ 讲古事、啊， 我觉得一定唔会噶，所以尤其是咧，即系古代，即系我脑里面嘅认知啦，硬系觉得咧嗰啲咩贪官啊、贪污啊各样嘢咧嘅情况系比较多嘅，所以咧有阵时就算条法例摆咗喺度啊，佢嗰个观点判。都好似我哋睇包青天有少少都有呢啲情 況，唔使咁複雜啊！你古時候有扎腳呢個規矩已經唔合理啦，係咪先？ 哦，係啊，但係有冇人喺度反對啊？ 有，後來咪反咯。 後來咯，哇！扎到個個一隻二隻腳都唔係腳嚟㗎啦，係咪先？ 有錢人先扎得㗎，你又唔使驚啊！你 係啊，咁咧，即係咧，如果咧但係法例一定要有嘅，係咪？因為有天下大亂㗎嘛。咁啊，但係咧，即係係咪合理咧，就真係見仁見智嘅。咁啊，古時咧，原來有啲法例咧係真係估計唔到，咁你都～有 嘅 喎， 例如咧，曾志有個官就聽到曾志豪唱歌，佢就覺得哇，你唱到咁，你都仲要唱，決定咧毒下你咁樣 禁止大家唱歌， 係啦， 可能會 喂，即係你可 即係呢一類呢啲咁誇張都可以有。 匪夷所思嘅係啦，咁嗱喺秦朝 好， 咁係有秦簡啦，係啦，即係一啲係啦，咁啊秦簡裡面咧，佢寫咗條秦律例喎， 係。 咁啊，内容咧有几样嘢嘅，即系将几样嘢砌成嘅。嗱，我俾你哋去堆砌下，好唔好？ 好啊。 嗱，咁啊，系一条法例嚟嘅。 好。 咁啊，第一就系唔使赔偿。 唔使赔偿。 第二就系马。 哦。 一只马。 系。 系啦，跟住咧就粮食。 哦。 跟住有阿格，跟住有阿月。 系。 跟住咧有唔够高六尺。 唔够高六尺。 系啦，咁将呢几样嘢啊，麻烦你哋大家砌出嚟睇下，究竟夹埋系一条咩嘅法例咧？咁 ，OK， 我重复一次啊，唔 使赔偿， 唔使赔偿， 佢你又打交叉， 唔够六尺， 六粮食，仲有甲同埋月两个人， 咩六啊？ 唔够六尺高啊嘛，你话 系啊， 够六尺咯，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 好， 好嚟啊，砌啊， 哦， 点砌？ 如果只马唔够六尺高，你又？OK， 唔使赔偿。 如果啲粮食生得未够六尺高，俾只马踩伤咗，都唔使赔偿。 好，如果 有阿甲同阿月喺度， 系啦， 只马系阿甲嘅，佢踩咗阿月啲粮食，但阿月啲粮食生得未够高，未去到六尺嘅，唔使赔偿。 哦， 但你冇咗只马喎， 有啊，咪只马咯， 系啊， 就只马踩到啲粮食未够，种到六尺高咯。因为啲稻苗啊嗰啲咧要够高先代表有收成噶嘛。 好，我觉得咧只马咧。是不用赔偿啲粮食俾阿甲同埋阿月，因为佢唔够六尺高， 因为只马 唔够， 系 啊，唔 系高阿甲。 哦，咁既然系咁，不妨有第三个啦。阿甲唔够六尺高， 系啊，好合理其实。咁都要赔偿啊。 所以咧，阿月咧就唔使赔只马俾佢啦，净系赔粮俾佢就得啦。 哎，好玩呢！ 唔使赔偿，只要赔粮啊！你嗰个 都得，你我中意你呢个。 好啦好啦，嗱，不如咁啦， 我哋有人估中咗， 堆砌就堆砌到啦， 系， 好似咁你合唔合理先？你觉得你 合理啊？ 其实点觉？ 唔系，我觉得合理， 我哋实唔会合理噶，唔 系合理啊， 唔合理嘅法例啊嘛。如果我哋讲到合理嘅，未 唔系噶，因为嗱，啲粮未长到六尺高，咁咪即系仲未收成啦，未有得食啦。呢个时候就算踩烂咗都唔使赔咯。好啊，你开股， 好开股啦。咁啊，嗰条循例咧就 系 话啦，阿甲嘅马。食咗阿月嘅粮食， 系 OK。由于咧阿甲咧身高唔够六尺， 真系啊！ 嗱，系阿甲唔够六尺，唔系只马唔够六尺，系阿甲身高唔够六尺，所以唔使赔偿。 咁 即系一个人， 你又抵啦你！ 你够六尺咩？而家系啊，我哋成个电台啊，都唔知有冇人够六尺。 有，波仔有， 波仔有啊， 波仔应该啊，接近啦，接近啦，佢未去到 嘅。都未必有啊，六尺 系啊系啊。 我哋好劲，我哋啲马，如果我哋有养马。点都去食人哋啲粮？ 系啊，我哋仲要唔使 赔偿个前嗰头 唔够六尺而家， 点解？ 犀利喎！ 因为棚仔都唔使赔，我哋台长都唔使赔， 更加唔使赔， 更加唔使赔。 啊，几好喎！呢个条例保护弱势社群咯。 阿甲嘅马食咗阿月嘅粮，由于阿甲嘅身高 唔够六尺， 唔够六尺，所以唔使赔钱。 好惨啊！呢个时候真系输赢身型啊！你生得高嗰啲咧，你就输咗啦。 系啊， 冇错。仲有个案嘢， 好 啦， 嚟 写住啦。 好， 杀人， 杀人。 偷嘢，好，判刑，好，又有阿甲同阿月， 系， 跟住又有唔够六尺， 又嚟， 又唔够六尺啊！ 今次六尺高定六尺长啊？ 喂呀，唔得啦，总之唔够六尺啦， 头发唔够六尺长啫。 跟住咧，仲有人偷咗所有嘢，就俾嗰方嘅。 咩叫嗰方啊？ 嗰一方，即系话 在水一方啊？ 甲同月是第一个啦吓，总之偷咗嘅嘢咧，就收归其中一个人嘅 ，OK。好， 偷咗个嘢收归其中一个人唔够六尺。 我本来好有心想 做咗， 你讲多次点啊？ 嗰个唔使啦，嗰个唔使啦。 好，咁快放弃嘅。 重复一次， 好， 杀人、偷 嘢、 判刑、 甲月唔够六尺。 好，杀人、偷嘢、判刑、甲同埋月唔够六尺高。 唔够六尺。 好 ，OK。如果阿甲偷嘢，佢俾阿月发现，然后杀咗佢。只要阿甲唔够六尺高，冇事。 系啊，同头先嗰个马嗰个粮食嗰个似。 系啦，我发现你偷嘢，我就杀你。 唯要谂另外一啲啦。 好啊，好啊。 如果阿月系唔够六尺高，好。如果阿月佢杀人偷嘢，就要被判刑。但系要睇下，反而系阿甲啊，即系俾人哋杀死咗嗰个，系够唔够六尺高嘅判刑。 哦，咁不如咁啊。佢阿甲咧就唔够六尺高，所以咧杀人就冇事，但系偷嘢就有事。 哎呀， 就系咁啦， 就要判刑啦， 就要判刑啦。好啦，你 哇，哎，可以好玩啊呢个游戏， 好玩。 好嗱，都唔啱嘅。 啊好。 咁咧佢就话啦，呢个答案就系讲紧阿甲利用咗利用咗身高唔够六尺嘅阿月。 哦，真系咁样。 叫咗佢去偷嘢， 系 偷完啲嘢就收归阿甲国有嘅， 系系。 咁或者叫佢杀人，咁结果咧？阿月是冇事的，阿甲会被判，仲要加重罚款。 真的因为不够六尺啊！ 即系教唆杀人嗰个，教唆偷嘢嗰个就要被罚啦。 但系六尺唔够 嗰 个 就 冇 事，但有冇事咧都要建基于佢嘅高度。 够六尺， 点解？我想问，系咪有阵时嗰啲咧咩王朝啊？佢哋嗰啲法例啊？同嗰個咧天子有關噶嘛？會唔會係咧嗰個天子本身生得好矮嘅？即係佢覺得咧，我已經受盡其事，我要保護邊個笑人哋矮，跟住你哋就冇事，我大赦你哋皇恩浩蕩咁啊！ 嗱嗱嗱，唔係啊，其實咧佢話咧即係呢啲即係案件咧，佢話即係其實都係點解會同即係用到高度咧咁樣嚟判斷咧，你係咪有罪啊？ 咁係話有人解釋咧，就話點解會係咁樣咧？佢相傳咧。是因为古时人咧，佢冇出生年月日啊， 系， 即系佢冇 有咩关系，冇出生年月日嘅话， 听埋先，好。 咁嚟而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嘅阶段噶嘛，咁大概知道你嗰个高度咧，就应该系哦，你十四岁就呢个高度，十八岁呢个高度， 死咯，咁佢嗰 条 线系六尺高，我哋人系咪退化紧啊？即系秦朝嗰阵时啲人其实个个都够十八岁嗰啲咧，够六尺噶啦，咁样。 古时候嗰个六尺唔系我哋而家个六尺嚟噶，系啊，因为我以前睇咧。嗰啲三国演义嗰啲咧，唔系啊高好多啊！嗰个尺寸咧，譬如无端端话佢身高八尺，哇边人身高八尺噶？咁原来系佢哋嗰个古时候嗰个道理行同我哋唔同嘅。 哦，系啊，我哋而家先至会咁样系啦。咁样所以佢话咧，咁你经历个成长就大概知道你呢个高度就系嗰个岁数啦。咁当然咧，佢哋唔识得话基唔基因，哇你系矮得得嘅咁就矮得得。 你有冇佢嗰个尺嘅资料噶？ 啊冇啊， 我呢度有噶。 哦，你等一阵先，我想讲多一样嘢先。咁所以咧，退而求其次就用你嘅高度而衡量你嘅年纪啦，咁样。咁另外我都有个问题就系话。咁你估男仔系去到几高高过几多，同埋女仔高过几多先叫有罪啊？ 六尺咯，咪先你讲噶嘛？ 佢话唔够六尺啫嘛。 系咯 我冇话唔够六尺就 够六尺咪有罪咯？ 哦，唔系喎。男仔 唔系噶， 系啊，男仔唔止噶，原来 几多尺啊？ 七尺。 男仔咧就系去到六尺五， 哦六尺， 女仔去到六尺二嘅。 哦，即系话如果六尺二以下都唔使， 凡事咧系啦都冇事嘅。 咁究竟咧嗰阵时个标准同而家争几远？ 好啦， 六尺系点啊？ 原来咧一寸尺大概系0.23米多一点咁多嘅啫。咁呢个换算太复杂啦。答案就系六尺咧。其实即系1.3米至1.4米， 1.3米至1.4米，即系12、13岁嗰啲 嘅小朋友。所以佢话咧，原来古时候有一个讲法就系七尺咧就代表20岁，六尺就代表15岁。 Okay. 所以佢话咧六尺咧就代表佢大概15岁附近咧。其实如果用而家嘅法律观念，哦， 即 系话 同年咯， 即系未成年咯。哦，几得意，佢 呢个几有趣。 佢用唔到年份就唯有用身高。哇， 你 又好抵啊，早啊真系又满啲。 讲同好似个嗜好系去偷嘢啦、杀人啦、 偷啲粮咯。 偷 只 马啲 啦，偷只马咯咁样，哦，原来系咁样喎。 哦，因为佢就系话咧， 几好喎。 因为佢哋冇出生年月日，唔知你几时出世噶嘛。 系啊系啊， 呢个又真系合理，因为咧古时嗰啲人咧真系会报大数噶嘛。哦，我报大数啊，就谂住咧 做 嘢做嘢翻工啊嘛。 哦，原来古时秦朝嘅六尺就等于 1.3米至1.4米。 O K， 原来咁样，我哋都可以同阿祖讲，阿祖你身高七尺， 秦朝啊， 秦朝啊，咁样 身形啊，我终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澳办发言人发表文章回应香港众志，以所谓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为名，发起罢课公投活动。反对港区国安法立法，形容一些自知其罪的港独分子借外部势力突辟绿色通道潜出外国，但是又将黑手伸向学校和未成年人，企图将学生当作阻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炮弹和工具，用心歹毒，行为卑劣。发言人点名批评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和郑家朗，指今次事件会为他们的罪行再添下重重一笔。港澳办发言人认为香港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港独思想和鼓吹暴力在校园蔓延，香港的教育乱象如果不刹住，香港的政治亂象將會無休無止，強調教育必須堅守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要讓煽動港獨、暴力的言論在學校絕跡。中聯辦發言人在網站發表文章，形容有激進團體針對香港國安立法在學校煽動聯署、罷課。中聯辦支持特區政府有關官員和專責部門表態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亦都支持要採取有效措施，維護校園安全和穩定。 中聯辦話，近年有政治團體同別有用心嘅政治勢力將政治帶入校園，一啲教師背離師德同埋職業操守，喺課堂上散播極端言論，甚至慫恿帶領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發言人認為香港教育亂象暴露的突出問題，和青年學生嚴重缺乏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感有關，強調努力培養青年學生的國家和民族認同，造就國家和香港的合格建設者，是實施一國兩制對香港教育界的必然要求，亦都是香港教育界的社會責任。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成員吳嘉怡和何秀儀去年在立法會的國歌法公聽會內抗議，被控在會議廳範圍內逗留時未有遵守秩序，何秀儀被加控一項普通襲擊罪，東區裁判法院裁定何秀儀普通襲擊罪不成立，三人全票控罪成立，各人罰款1000元。裁判官在判刑的时候说，考虑到案情轻微，被告行为不算严重，未有严重干扰立法会会议，中断时间不长，明白三名被告不是为了个人目的和私利，简单罚款已经足以作为惩罚。郑家朗离开法庭的时候表示感到失望，认为法律成为当权者的武器攻击抗争者，他说目前倾向不上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同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40点，跌339点，总成交金额6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4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跌1.4。阿里巴巴211.8跌1.2，美团点评167元升2元，小米集团12.64跌1.8 ，FIE 南方恒指7.22系升1.95元，网易系报128.2跌1.8，中国平安79.8跌1.35，中芯国际19元升2.4，汇丰控股36.95跌9毫。港交所293.6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99，瑞士法郎0.945，加元1.363，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29点，跌243点。港金现价报15,95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7美元，卖出1,725.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咁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加隆村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前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而家近住加隆村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深井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啦，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咁但系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咧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恒顺园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九 九龙方向，近住加龙村的交通意外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了。咁咧，而家近住加龙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但系近住深井呢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去到青龙头对出。咁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即系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啦，交通就回复正常，但系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一段咧就仍然挤塞，龙尾去到恒顺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香岛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域多利会对出；大潭道去翻赤柱方向，近住石澳道一带咧就挤塞；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喺九龙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荔枝角消防局；喺新界方面，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咧仍然挤塞，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同埋沙头角公路曼屋边来回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讲啦，好讲啦，好讲啦， 讲啦，讲啦，因为太过澎湃啊！我呢个拍档咧个访问咧， 咁你仲讲咁多？嚟啦，寻找快乐的人，私心都有曾志豪。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好多听众，这个我意想不到的，有好多听众的问题是环绕你的屋企人的。我没有看过这个访问，但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美丽嗰件事，佢话喺个访问度讲过咧，你太太之前你喺外面做人就要挺直腰板，呢类型嘅支持太太俾你多唔多嘅？ 哇，呢类型嘅支持咧系好多嘅，不过咧。文字往往是美丽咗啲嘅，特别是我自己写出嚟嘅时候咧、 okay ， 其实佢往往咧喺讲紧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大家想象咧就系一个即系灯光昏暗嘅小屋，哇，出边就凄风苦雨，大家牛衣对泣，然后老婆就轻拍你嘅肩头，同你讲你继续撑落去啦。 嗯，因为佢个画面嚟噶， 系啦，冇错，不过喺现实嘅 文人嚟嘅，即系写字嘅，原来打嗰啲嘢噶嘛。 喺现实嘅画面里边咧，通常就可能佢喺度食住面包啊，咬住个蛋糕啊，或者睇紧电视打紧机嘅时候咧，就会同你讲话，喂，撑。落去啦咁样， 但其实嗰样嘢一样可以感动噶。 当然啦，当然啦，只不过我话俾大家听咧，冇咁即系文艺大悲剧嘅。咁但系往往都系一两句咯。可能有阵时临瞓前啊，佢坐喺床边啊，你同佢倾完一轮呻一呻嘅时候咧，咁佢可能都会俾呢一方面嘅即系支持俾我嘅。咁啊，因为其实我老婆咧同我相比咧。佢就嗰、那個道德操守咧高我好多噶、 嗯， 我成日都話道德水平好低啦，所以有好多嗰啲堅持啊，有好多嗰啲即係一啲理性嗰啲守則咧，成日都會係佢主動講得多啲。嗯， 係啊，咁所以譬如呢一啲，即係你話頂住啊，要唔好撐，即係怕撐呢啲嘢咧，咁起碼我哋真係好同步嘅，即係佢絕對好，佢從來都唔會喺佢口中就話，喂唔好撈啦，唔好做啦咁樣嗰啲咯。 我諗工作上面嘅壓力係會唔細嘅，屋企人俾你嘅支持有幾大？ 冇拖後腿咯，冇拖後腿咯，因為好簡單嘅，即係做人父母咧，即係我爸媽咧就你好難叫佢咧講得出就係話，喂你繼續去啦，記得充錢啲喎，咁樣一定唔會嘅。我爸媽咧經常都同我講話。系咪冇得做啦？喂，咁啊好啦，喂，唔好做啦，好危险啊，咁样咧。跟住话黐线噶，咁啊边度俾钱你啊？咁样就冇嘅咁样。但系你知道佢嗰句叫你唔好做咧，唔系因为佢唔认同你，佢系觉得喂唔好啦，风险好高啊，即 系 有啲似 爱护你 嘅 啫。 系啦，有啲似佢叫你唔好揸电单车嗰个方向嘅。系啦，咁老婆咧就唔同啲嘅，可能因为即系身边人啊。佢就會，佢好少會話你唔好做啦咁樣。咁佢係會，佢亦都唔會特別叫你就話記得翻多兩份工喎。佢又唔會嘅。咁但係佢唔會話俾壓力你啦，亦都唔會話咧，即係其實係咯，你講少句咪冇事咯，冇呢啲嘢。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我成個家庭咧，其實佢又知我做乜啦，佢又俾到一個我覺得係非常適當嘅回應同埋支持俾我咯。係啊，咁所以。四个字五个字无后顾之忧。我好幸运啊，我咁多年以嚟都系咁咧，我又觉得好似好理所当然噶。当然 咯， 唔系我知道嘅，因为你一见到出边啲人咧，譬如咩蓝黄家庭啊，或者咩咧，你就已经知道自己系好幸运噶啦。我连我外母都系，你知唔知啊？好得意噶，我外母 同一阵线嘅， 都系同一阵线噶，系啊，所以即系唔会存在就话咧，哎呀外母会唔会俾面色你睇啊？你做呢份工咧，女婿你今晚冇鸡俾食啊？冇嘅，系啦，佢仲。会即系讲得更加积极支持咁样嗰啲咯，好得意噶，所以 啊，真系有听众系问你个关于呢条题目，就系话啊工作嘅政治取向关系会影响屋企人关系，豪仔正正话俾你听啊。无后顾之忧，个个都好一致嘅，即系其实你喺生活翻到屋企，所以带都俾佢开心咯。 有阵时你见到爸爸妈妈听到一啲消息嘅话，都会话咁不如唔好做咯。我谂呢一个对于一个仔咧，听到嘅时候其实。你点谂嘅咧？ 哦，由于我系一个衰仔嚟嘅， 即系你唔会觉得令到佢哋有额外嘅担心嘅？ 都系嗰句，因为我系一个衰仔嚟嘅，即系我头先个例子，我真系我觉得系好贴切嘅，即系揸电单车。我以前揸过电单车，佢最后知道咗，咁但系我都会照揸。咁啲人都话：喂，大佬，你令到你阿爸阿妈好担心嘅，你出街唔知你几时翻嘅，又唔知你有咩危险 嘅，衰仔嚟嘅真系。 除咗你阿爸阿妈担心咧，我作为你阿拍档。我好多时都叫你唔好揸电单车啦、 啊， 我都劝咗佢好多年。 但系所以我就话点解我会用呢个比喻嚟回应咧，就系、是、因为咁我真系衰仔咧，就系、是、我会唔理咯， 啊、 我会话我都要照揸噶。嗰阵时我会话咁我点翻工啊？我唔揸车点翻工？我唔搭巴士噶。 佢就 系 呢啲都仲要好大条道理，成条弥敦道咁摆出嚟，真系。 唔系，但系我亦都因为有呢个比较衰仔啲，同埋我道德水平呢方面低咧。我咪照做咯，即系我唔会谂就系话，唉，算啦，唔好做啦，令到阿爸阿妈咁担心啊，嗰啲唔会咯。 佢冇顾虑 咯， 又系一样咯， 所以 冇包袱啊。 其实有时无后顾之忧咧，都系因为 自己创造 自己创造出嚟嘅，真系。唔系有阵时系咁嘅，冇办法。你如果你照顾到面面俱圆咧，其实你份工唔使打噶啦。我谂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一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耶、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畏惧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 就算你冇后顾之忧，两个仔咁细，有听众就话：喂，仔细老婆乱，有啲嘢你唔担心嘅咩？ 仔细老婆乱嘅防卫措施咧，就系、是。 我在呢一年半载里面咧，我做了两个动作嘅。第一咧，任何再访问我嗰啲嘢咧，全部我都唔供应家庭照片啦。试过噶啦，因为可能佢话喂，不如整两张你家庭相咯，我传到话 sorry， 但咩系啊，得我自己嘅啫，细路冇嘅。即系你话喂，咁你之前嗰啲人哋留底，咁我冇爱莫能助啦，都做咗啦， 系啦， 系啦。咁但系第二个动作咧，就系我真系已经将我嗰阵时摆 Facebook 咧，无论边一个 page 嗰啲咧，有嗰啲家爷仔乸正面嗰啲相咧，全部 delete 晒咯。因为可能你话哇，你又唔使睇到自己咁严重，你有几巴闭啫？呢个就系我唯一一个小小嘅防御工程咯。因为知道有呢啲事会出现啊嘛，同埋因为嗰阵时啊试过一次噶，因为就系喺上年呢个反修例风波里边咧，无端端有一日就有一个网站咧，佢无端端 send 咗张相过嚟我嗰度，即系嗰啲 Facebook 嗰啲咧。哦，撞鬼咧！佢个头像咧系我细路张相嚟嘅，咁佢唔识 你小朋友 系 啊，我细路张相咁嗰次咧，冇任何下文嘅、嗯，你可能话你去敬啫，都唔紧要。咁但系嗰下怯啊嘛，你咁样你攞我僆仔张相摆咗上去，你惊啊嘛，咁所以咪唯有做一个动作就系、是，哇，几大工程啊！将所有 Facebook 自己嗰啲家爷仔乸咧，所有相全部有嗰啲都 delete 咗咯。 可以令自己有选择咁啊，做人吓，你可以摆三代同堂嘅相各样嘢。但系有一啲嘅意見都唔行咁前咧， 我已經行得唔係好前嘅啦，講真 的、哦。可能你個底係好花同好厚， 唔係啊，同埋個人條線都可以係唔同。 我都話我謙虛嘅啦，我真係唔覺得我行得好前嘅，我到而家我都覺得唔。 但 係 個迴響大，如果我咁樣講嘅話， 誒咪因為咧之前個前輩教落嘅，即係阿陳耀華，我哋以前阿前輩，佢點樣教落咧？佢就話。所謂前同後咧，其實睇下你附近仲有啲咩人嘅啫。嗰陣時佢話俾我聽，喂。仲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好勇敢咧，就可以保護我哋、我哋就會叫做企得厚啲。到嗰啲媒體如果消失咗，咁我哋就會咧暴露於人前咧，你就會變咗前線咁樣咯。所以我成日都記到今天咧，我就會覺得我一啲都唔前噶。如果你話點解啲人話唔係你咁都唔前哦，咁只不過因為前面啲人唔見咗啫嘛。 哦，咁我就想 係啊，我覺得我一啲都唔前噶。其實講啲嘢， 因為呢一年啦、啊。其实企喺前嘅一啲嘅媒体啊，各样嘢，或者讲你以前嘅挡箭牌，其实真系褪后咗，或者消失咗，或者被消失咗嘅。所以阿陈生讲嘅嘢啱嘅，你就行前咗，你而家喺前面噶啦，你暴露咗出嚟噶啦，嗰样嘢会唔会令到你嘅心态会改变咧？ 其他就真係好難變啊！因為點解咧？第一咧，我覺得都唔係我行前，因為我本身就企喺度，你哋走開咗啫嘛。我會覺得自己冇特別移動過自己嘅，所以我又如果喐嘅話咧，我就唔係叫做我就變咗褪後咯。 咁你其實唔係應該要睇翻側邊嘅形勢，跟住自己退落嚟，因為你仲有阿爸阿媽，有老婆仔女啊嘛。 哦，咁但係咧，我第二個諗法咧就係、是如果我有今時今日咧，我嘅所謂工作啦，我嘅機會啦，或者我嘅即係曝光嘅頻率咧，咁其實咪就係因為我做咗咁多嘢啫嘛。如果咧我突然間咧所謂話，不如我收聲，我褪後或者我唔做呢啲嘢嘅話咧，其實可以係冇曬噶咯。咁我只能夠話，我可能咧我份工作咧做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就變咗一個即係特技人咯。咁特技人咧，你如果唔冒險嘅話咧，你又冇錢賺噶啦。 嗱 ，OK， 嗱，我又想話啦，即係都講下你有兩個仔啦。咁啊。即系而家都好多情况之下咧，有啲我哋即系有啲朋友啦，都屋企人都会俾人欺晒底，翻学会俾人欺凌。嗱，你而家阿仔仲细啫，你再过多几年佢上小学啦，咁可能都有机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喺你阿仔仔个身上面啊嘛，系咪？咁到时咁点？ 我有幻想呢个画面噶，啊，会人虾我仔嘅咧，咁跟住我就会谂啊，到时我立边碌棍，我翻去同佢一齐翻学咧，我有谂我闯入校门咧，同佢死过咁样。 哇！真真真，我有纹身噶，咁样，好大个谂法，仲系纹身就系坏人啊嘛，系咪先？ 我谂咧，应该到时我哋个社会咧就系、是、越嚟越多人咧就知道边啲系啱嘅咯。佢应该如果知道嘅话，可能 话有盼望嘅。 系啊，可能佢会话，原来你老豆系曾志豪啊！喂，请你食多粒糖啊！咁样喺我经历嘅咁多过程里边，识我个仔，又知道我系佢老豆咧，全部都系正面嘅。无论系学琴啦、学校嘅同学啦、家长 group 里边嗰啲咧，知道咗我同我仔嘅身份之后咧，只系真系食多粒糖嘅啫。咁所以我暂时都会觉得啊，老豆暂时都冇影衰你嘅衰仔， 都有加油打气嘅， 都系好事嚟嘅咁样咯。 如谁渡过盛世班中唱的歌，再哼一哼可以么？ 当时谁与你排着坐，白色恤衫灰裤子，再穿一穿可以吗？遗憾我当时年纪不可亲手拥抱你欣赏，童年变相识，余下日子多闪几倍光。谁让我倒流时光，一起亲身跟你去分享，能留下印象，原谅你家中每道墙。拿着你歌书与你合唱， 咁由做人哋个仔到做人阿爸，两个呢一个阶段，对于曾志豪嚟讲，你最大嘅学习系咩？ 生活最大改变，即系如果我以前都嗰啲都叫做有蒲嘅话咧，系啊，我你睇， 我收唔住啊，我只蟹喺个口度写咗出嚟。 所以你见我几谦虚，我自己加咗九个括弧喺度啊。我而家连嗰啲所谓嘅蒲都消失咗咯。而家结果一样嘅，你真系冇出到去玩。 系， 但原来就唔系被逼嘅，系你根本已经转到咧，即系冇嗰个心情啦。我两个屋企人年纪都大啦嘛，八十几噶啦，咁所以佢哋对个孙就真系好爱锡，即系每一日咧佢唔见一眼咧，即系有得真系抱啊，固然开心啦，就系、是、如果见唔到嘅，望电话都高兴噶，咁咧你就真系要承担佢呢个期望嘅管理责任、安排礼拜六日去下港岛区又见外母啊，去下新界区又见阿爸，中间咧食下饭咧，佢个电话打嚟咧都要最好俾佢望一望啊，孙喺度食紧饭啊，系啊咁样咯。虽然咧都有阵时都控制唔到嘅，有阵时会打嚟烦你啦，即系成日讲好多嘢，系啦，你都会想喺可能嘅情况之后，咁喂，听日再讲啊，都会咁嘅，即系你知道相处嘅日子咧，即系难听啲讲咧，每一天都系倒数嘅。咁、其实即系人嘅生命本来就系倒数噶啦，由第一日开始系倒数噶，大家利是。咁、只不过当你见到你嘅父母年纪大到咁样咧，你就会更加觉得哇，咁你就真系要好好睇住咯。咁所以可以嘅话咧，其实我好中意成日安排家庭聚会嘅。所以咧近呢几年咧，我自己觉得嗰个得意举动咧，就系、是、促成咗咧我阿爸阿妈。帶埋嗰陣時我個即係曾小 B 啊大仔咧一齊去咗台灣一轉咧，即係我哋就咁自己幾個。咁我覺得嗰次係哇好難得㗎，因為兩個老人家又開心，即係除咗我係佢個仔，佢繼續開心之外，最緊要就見到個孫啊嘛。咁啊仲要度過咗即係幾日幾夜咧，即係到而家都仲講㗎。咁我最大嘅願望就梗係可以安排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啦。 好啦，講咗咁多屋企人咧，我知道豪仔咧。样样嘢都锡嘅，父母爱锡，老婆锡，两个仔仔都锡，更锡嘅衰仔乖仔。而家佢哋就离开咗啦。咁你有冇挂住佢，同埋有啲咩好难忘嘅同衰仔乖仔嘅一件事啊？ 我都估到嘅，你一讲呢个咧，真系咁咧，咁啊衰仔走咗啦，咩乖仔都走埋啦，其实。唔知好难讲出口咧，因为觉得咧，对佢两个唔住啊，因为佢两个都系病死嘅。如果可以照顾得好啲，或者发现得早啲咧，系可以救得翻佢哋。衰仔嗰阵时咧，我已经觉得好后悔。我老婆都有话过，佢就话都同你讲咗好耐，佢屙嗰啲尿咧系白色嘅。你就淨係問咗一個醫生，人哋就話冇事，你就即係大安旨意就算數。去到後來先發覺原來好嚴重，有腎病。啲醫生都話其實去到最尾，雖然你話去到台灣揾醫生啦，咁但係個醫生都話，如果你早啲嚟嘅，可能就有機會。咁但係救唔翻嗰陣時已經好自責，乖仔更加好，我真係覺得好對佢唔住。佢新年嗰陣時走咗，佢唔應該走。我到而家都覺得佢唔應該走，因為咧佢係早一兩年 check 到佢有呢個心有啲心跳得唔好，啲心流咁樣。咁嗰陣時醫生都話其實 OK 嘅。你如果 keep 住俾佢食嗰啲心臟藥咧，其實就唔會有大礙，因為佢都尚算幾精神咁樣。咁好勤力嘅，有一輪都不停即係食咗好耐啦。咁但係有一次咧 ，CSD 藥食曬啦。咁嗰陣時我就諗住話，咁佢食曬。咁仲有一隻仲食緊嘅，咁不如我儲埋一次啦。我睇嗰個醫生比較遠喺港島區咁樣，咁結果咧就同埋因為嗰輪咧太多啲煩事發生咗咧，呢、這個我覺得好內疚就係、是、 冇全心全意去理佢啦，我就諗住不如过一两日先啦咁样。我老婆都同我讲，佢就话喂唔系，好似乖仔咧不停喺度喘气。佢仲 send 咗条片俾我，咁咧嗰条片咧，我而家仲喺手机度咧，我永远都唔敢睇翻。到过两日即系带佢睇嘅时候咧，咁医生佢已经同我讲，佢就话喂，好危险咯，已经。佢话直情即系要即刻戴氧气罩咁样。咁但系我都觉得，我完全觉得系冇问题，我就觉得戴氧气罩咁，佢有心漏啊嘛。咁你戴氧气罩，佢冇事咪得咯，系咪？咁个医生佢同我讲，佢就话，不过你要小心啲，佢觉得佢有肺积水，佢好危险。咁跟住临走嘅时候咧。乖仔咧就佢突然间个笼度坐起身，跟住咧就叫咗一声，哇！嗰一声咧，而家先知原来佢系最尾同你讲咗一句嘢，咁跟住你就同佢，你仲要同佢讲话得啦，冇嘢啦，晚啲嚟接你啦咁样，咁然后就冇得接佢啦。咁呢个真系我老婆后来同我讲，佢就话你讲咩？你好爱锡佢啫，你系唔会令到佢死嘅。如果你可以早啲俾佢食药，根本就唔会有事。虽然医生不停喺度安慰我，但我都系觉得。好难过，所以呢我唔敢面对呢个消息咯，即系我唔够胆。无论嗰阵时我觉得衰仔嘅时候，我都觉得我可以面对，我可以接受，我可以话俾公众听。我仲会去纹身去纪念佢，但系咧我面对唔到乖仔，我到而家咧都系即系叫第一次好似话俾人听，因为我觉得我接受唔到佢走咗，仲要接受唔到系我自己累死佢咁样咯。所以头先。即系可能两个拍档话，哇，都未讲啊，点解你喊？唔得，我一谂起呢两只狗咧，我就觉得好内疚啊！我永远都觉得系我累死佢哋，同埋我明明好想就系话要陪住见到佢哋老嗰个样咧，但系我都做唔到，唉，所以就系会好伤心咯，就系会。 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普通襲擊罪不成立，三人全票控罪成立，各人罰款1000元。裁判官在判刑時候說，考慮到案情輕微，被告行為不算嚴重，未有嚴重干擾立法會會議，中斷時間不長，明白三名被告不是為了個人目的和私利，簡單罰款已經足以作為懲罰。鄭家朗離開法庭的時候表示感到失望，認為法律成為當權者的武器攻擊抗爭者。他說目前傾向不上訴。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12點，位於菲律賓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東沙之東南偏南大約60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估下究竟呢個箱入邊擺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幾時用嘅？ 好少見，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係喺屋企先用啦。 係喺屋企先會比較用得多嘅。 喺牀上面用 嘅。你可以嘅，可以俾啲聲大家聽下先。 好啊。男仔用喎、 啊，呢啲通常女仔用。 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就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磨利迪神师培嘅《寻上师》，认真做啦！ 一人一句笑风骚， 说得太好了，不发出来对不起大家。曾志豪没有告诉你的十件事，没流量也要看。 你讲咩啊？曾志豪有咩流量啊？ 想知道我有咩流量？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没流量也要看。 流够啦！ 喂 ，Fa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好啦，我哋又翻嚟啦。 系啊，点啊？ 有少少唔知讲咩好啊！ 冇啊， 执几多张纸巾啊！大家都 我要先谴责黄耀祖，岂有此理！去到最尾都系唔肯播王菲嘅歌，但我又要。 但系嗰只歌配得好好。 但我又要多谢佢，哇！佢剪得几好啊！啲歌又拣得硬喎、啊，真系、啊。 嗰只歌咧系最致命伤，我会觉得，即系留意埋个歌词配又合配合埋咧，我头先都热泪盈眶喺度， 攞下 我都想赞自己，其实真系花咗啲心机、 啊，尤其是咧，我 想讲，我剪你哋嗰两集嘅时候咧、啊，即系我哋Season 2第一集就阿田啦，第二集我啦，第三集猴仔啦。其实我是花多啲心机剪呢条两个嗰集嗰个剪辑， 好多人都系噶，即系咧会觉得自己就唔系啦，即系想为人哋做好啲， 系 啦，自己咧就刻苦自己啲，呢啲系好人嘅特征嚟嘅。我哋三个都系好人嚟 嘅，系啊，大家都好人，亦都好希望啦。即系其实呢一个嘅环节咧，即系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我哋，除咗嘻嘻哈哈之余，其实我哋都系一个人嚟嘅咁样。 咁即系我哋都有你自己另一面，究竟系点啊？哦，头先真 系， 好多听众都同你讲加油。 收到晒，收到晒，系啊， 个个都好撑嘅。有个听众就话 ：so proud of you。 系啊，唔系虽然头先譬如阿田都要 set 一张纸巾俾我咧，咁但系嗰句我都系好真诚，佢觉得咧，其实有眼泪都系好事嘅。 啊，都系噶，啱啊，系啊。喂，咁真系去到 阿祖，你要努力啲啦。 咩啊？ 你仲未喊到啊？ 佢成日话佢自己冷血噶嘛？ 系啊， 系你哋话噶咋？ 系啊， 系啊， 你再努力啲。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下次睇下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喊嘅。 OK。 系啦。 喂，都多谢阿祖祖咧， 多谢阿祖啊， 喺呢个剪接嘅做咗好多功夫。 OK 嘅。 即系大家听到呢个咁有即系十零分钟嘅精华版，仲加埋。 即系精华版啊！佢话剪我，我辑佢好痛苦啊！佢话好长，好长戏啊！ 大佬，我只可以剪翻三十分钟嘅嘢嚟而真实嗰个情况系因为。可能我哋都系一个几 口水多嘅人， 系啦，除咗 嗰几钟对我嚟讲，讲几句， 同埋一个几真诚嘅人即系好似赞自己嗰啲丑样咁样，变咗其实咧有好多剪咗出嚟嘅内容咧，其实都真系好精彩。睇下之后有冇机会啦，可以喺即系其他揾个位，即系同大家分享下，因为有啲真系。譬如係咯，即係值得要聽嘅咁啊， 都係㗎， 做定個宣傳啦。嗱，下個星期四同禮拜五嘅《尋找快樂的人》咧，就有大家期待已久黃天兒嘅訪問會出街啦。 天兒都係一個即係好容易 真性情女子啊， 一秒就係一秒啦， 一秒 係咪一秒啊都？ 一秒 都唔夠你快啊，你快好多啊，曾志豪。 两个讲真的，真系唔好比较啦。 系咪一个赞美嚟？ 系啊，两个斗快嚟啊，咁滞呢句又可以又嚟啊，咁样。 咁大家就谂下有冇啲咩题目可以问下我哋即将访问嘅嘉宾欧瑞强，睇下有冇啲咩题目可以一激又见到佢，哎呀可以喊。 我早要靠你激喊佢， 我冇乜信心， 系咪 啊？系啊， 会唔会真系要靠我啦？要佢喊就 系 我一唱佢歌，唔系我一唱佢歌，佢真系喊。 O K， 感动真系。好啦，大家可以上网啦。咁啊，多谢晒大家嘅留言啦，亦都可以而家咧就问下睇下有冇啲問題想同佢傾偈啦 一定要講個天氣先啦。 冇錯，係啊，哇！就砰砰聲我哋話播完曾志豪歌《尋找快樂的人》，太過激動，太過熱淚盈眶嘅時候， 曬多兩度啊！ 氣温去咗34度，相對濕度63%，酷熱天氣警告依然生效啊！ 嗱，一定要提醒大家咧，琴日咧亦都係因為酷熱當空之下咧，咁就有幾位嘅行山人士咧都分別係要即係被急救啦，入醫院啦，咁甚至乎有位咧就走咗添。 係啊，所以大家 好危险啊！真系， 我觉得哎呀， 好耐冇晒过要晒，唔系啊，大家要即系因应你自己嘅体能啦，出面嘅天气啦，唔好同佢死过真 系。啊，就算系我会话 补水啊，一定要补水。 啱啊，毛鞋大家都要小心，因为咧我一早我约咗琴日咧就帮阿 Molly 咧就剪毛啊， 系啱。 咁啊变咗咧出咗街嘅时间即系相对地多咗咧。我真的未见过我只狗 咁光秃秃， 咁唔系诶，咁剪短咗咪应该会舒服咗。其实就知道热会舒服咗，但系佢嗰个攰嘅地步系、 哦、 我养咗佢十几年未见过佢咁攰，所以我谂咧，即系大家如果要带毛鞋出街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安排佢饮多啲水嘅嘢。 又要提下大家啦，因为毛鞋无论佢几长只脚，佢都系矮过一般人嘅，佢系贴地， 真 系啊，原来食得都几硬下噶，所以我哋三个出门口， 系啊， 早辛苦好多 啊嘛。嗱，紫外线指数咧去到十甚高啊吓。酷热天气警告就响度，我谂即系去到咁热，其中一个原因咧，大家都喺度估计紧啊。 因为吹风啊嘛， 星期日系咪会打咧？ 系咪星期日咧？嗱，暂时咧， 暴风雨前夕就会系啲咁样咁热嘅，咁晒啊吓。 睇紧咧，即系天文台啊，又或者即系当然啦，天文台永远都觉得比较保守嘅，但系都话俾大家知啊，即系有个风咧就喺菲律宾嗰边度嚟紧，系咪真系会好近香港咧？再睇下佢嘅移动嘅路线图是如何啦。 都讲咗预测天气，星期日嘅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啊。 系啊，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而礼拜五 Happy Friday， 当然啦，亦都有点唱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拜拜。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呢度有一个 Days 咧，佢就话三宝。我就系住喺屯门噶，佢话屯工日日都炒车同埋塞车，一日比一日严重啊，大件事。佢话咧，我恳请啲车手咧放市民一条生路，就话点唱俾咧之前喺屯工塞紧车嘅听众咧，希望大家听住风骚咧就唔洗手。嗱，不过又讲句公道说话，我听今日咧嗰啲交通意外咧，嗰啲系大货车咧，我谂又未必同车手有关啊，即系佢唔系嗰啲咧谂住风驰电掣咧，然后就 cut 线撞车。咁啊，不过都系希望大家揸车嘅时候，你多一分谨慎，我哋就少一分擠塞噶啦嚇。 好啊，呢度咧有媽媽娘啊，喂，原來咧我哋即係呢個成日都會即係點唱同我哋聯絡噶嘛。佢個名叫麗卿，你哋知唔知啊？ 媽媽娘叫麗卿啊。 係啊，佢話我係麗卿啊。佢話原來農曆嘅五月初四咧，就佢同佢老公強強結婚34周年嘅日子啊。 聽到強強個名字特別親切，真係。 阿強啊， 阿強啊，係啊。 而家咧三个仔仔咧都长大咗啦，今年 仲要问好笑啊！你真系， 我哋平时讲单字冇谂过系电子 啊 嘛， 强强系啊，好好啊！ 佢话咧今年咧仲多咗个女女啊，因为娶咗个新抱仔啊， 恭喜 晒！34年有喜有悲啊，但系佢哋都愿意一齐携手度过，而家咧就可以享受佢人生啦。希望每日咧都以哇好 sweet 啊！希望每日咧都可以拖住手仔出街，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啦。亦都希望咧疫情可以快啲过。可以去旅行庆祝啦！另外三位唱首《爱的呼唤》嚟咧， 喂、哎、阿田啦、啊， 系啦、 啊、 阿田你噶咯，今次真系要你唱、啊， 系不如播啦。 清风送入， 你又喊 咩啫？点啊？ 轻松松松松松住， 你唱韩文啊？ 唔系佢戴咗口罩，所以把声比较蒙，唔好意思啊。 陪伴。 OK， 好啦，嗱，听下点唱下。好啦，呢度咧有啊，Cam Fei Chui 咧就话你哋好啊，甜甜豪豪早早。佢话咧，6月14日啊，系佢嘅爱人结婚37周年啊，咁想点唱《印象》呢首歌，系咪？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 其实有阵时真系想去病噶。喂，你都唱喎、 啊！我学伴奏就冇唱 啊，系 啊， 啊， 啊，让我 慢，又翻转头，哎呀，打咗落地啊！ 我心中蕴藏， 算啦，喂，头先喊完啦，哎，俾佢啦，今日俾佢发泄下， 系 啊，恭喜晒啊！希望咧你陆陆续续咧有好多个37周年啊吓， 系好呢度有个阿 King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我系阿 King 啊，好耐冇喺度点唱啦，想点唱俾三位听，因为咧。想点唱俾阿侄仔阿浩君咧，同埋细佬阿煲儿啊，咁侄仔咧，寻日就正日生日，谂住咧等今日咧点唱俾佢听咧，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勤力读书，仲要补足咧细佬3月4日生日嘅，因为疫情咧冇得同佢庆祝，又知道咧佢调咗新嘅工作岗位，希望佢工作顺利啦，仲有弟父阿秀啦、细妹 Jessica 啦、老公阿龙啦，仲有我啊。诶，读歌王系喺度喺度，唱首生日歌得唔得？希望今日有机会抽到啦，麻烦三位。好啦，我哋而家唱俾你听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King King. Happy birthday, 浩君同埋西老布二三哥生日快乐，好嘢 ！Happy birthday。 我呢度有两个咧，都即系本身都唔开心，不过又开心翻嘅 message， 一次过读啊吓。 好啊 ，Andy 佢就话咧，唉，原本我。 做酒店業的，第一次點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被迫辭職，失業了個半月了，好不開心。明明不開心的嘛，是不是？開心翻什麼？因為皇天不負有心人， 是有份 成日都想講皇天不負皇天兒， 是啊，都啱啱都想講。 他說終於找到工了，星期一會翻新工了，好開心啊，恭喜 Andy 啊。他還說今天612啊，一年前發生的事在心中啊。另外這位的聽眾呢都是失業，但我怕讀錯他的名字， Peach 啊， Peach 是啦，他就說哎呀，最近失业啊，嗱唔开心啊嘛，又开心翻喎，系话咧，咁我咪可以日日听你哋做节目咯，好充实啊，咁样 系啱。 佢今日咧就想点唱俾啊佢家姐阿环个仔咧叶迪希 Rex 听嘅，佢话咧成日都话自己大个仔，其实佢三岁噶咋，同佢讲啊肥。都可以日日同佢玩啊，同佢食嘢啊，咁样啊，咁希望你可以快啲搵到工啦。 好啊， 嗯，好啦，跟住咧又继续点唱啊， 我都读咗两个咯，都唔接嘅， 系咯。 好啦，阿 Anna 咧就话啦，想点唱啊，何家公鸡何家差， 点唱何家丽添， 系咯。 跟住咧想点俾啊仔仔啊阿怀德 B B 听啊，仔仔咧次次听咗呢首歌啊，都咔咔大笑噶。 好啊。 今日六月十四号咧系仔仔一岁生日啦，咁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啦，眨下眼阿仔已经一岁啦，想话俾阿仔仔听。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感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哎呀，咁真窝心啊！ 窝心 啊！系啊， 咁你快唱啦，我哋一齐唱啦。 何家公鸡何家差， 嘿！ 何家小鸡何家差，嘿！何家公鸡何家差， 何家何家哟。跟住咧，嗰跟住得意咯。 猴子哥哥熊先生， 松鼠妹妹牛叔叔牛啊！ 你 九龙区同新界有分别啊？ 边个唔系我错咋？ 黄豆妈妈、 黄狗啊，系咪？黄狗妈妈点解会有黄豆出咗嚟啊？咁来猜来猜哦，好叻啊！ 好叻啊！你哋都 系啊。 好，跟住咧就呢度有啊，阿嘉姨咧就话啦，我祝个大姑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系咁。 一八七二三八八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点唱六一二嘅一周年啊，大家都不约而同讲一句，就话在心中，在心中，香港人加油啊！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能清洗污点。最痛不敢再见，却偏思念。更痛彼此有约，不可兑现。要是回。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 Oh 系啊，有啲嘢要放下啦。呢个小方言可能都要讲啊。佢系嘶哑， 连嘶哑 系咯，咪连嘶哑咯，应该系啊。佢太过吓吓我添。 哦，系啊， 系 啊，系 佢啦， 嘶 哑咯， 声都系， 系咯，系佢咯。 好 吓，打漏咗个字啫，都只不过系。 跟住呢队有下一个点唱啊？佢咧就系肥彪啊，佢话肥彪，我自己就系肥彪啦，亦都祝阿嘟嘟，亦都系佢自己喎，同阿腾腾啊，今日咧就六月十二号结婚22周年啦，同埋今个月六月咧就佢哋拍拖30周年啦，亦都要祝埋阿次子轩。叫做 Eleven， 尽快咧就适应到复课嘅安排，下年咧就顺利啊升到去同一间中学啊，再捉埋咧就系 DBL Runner 咧，佢哋长跑长友跑十基食全马咁话。 嗯 ，OK， 好啦，阿峰姨就话啦，你哋好啊，佢话佢想听赤道嘅无言者或者中氏兄弟版本、啊，佢好多时候咧对于世情咧不懂回应啊表达啊，同朋友分享咧都会引发一啲误会，心中咧实在感到唔好受啊。这首歌的歌词是很代表他的心声、哦。 好，这里就有个是、Patrick 啊，他说呢，早晨各位靓仔靓女，我想点唱呢6月30号呢就是我女朋友梁静文牛一。我希望呢喺度同佢讲一声呢 ,Happy Birthday 呢，我会永远都爱你嘅，我係 Patrick。 呢度有 Jackie, 佢就话呢，由小学到而家，由梁继章、李丽睿到而家都支持港台，支持港台嘅员工，支持啊港台嘅创作自由啊，支持港台话。 是啊， 香港人人话支持港台独立编辑自主，多谢 Jackie 你一直嘅 支持 支持。咁、可唔可以做定个小嘅宣传都得噶？ 好，你咩宣传 啊？好啊，佢头先话由梁继章听到而家啊嘛。 哦， 我哋迟啲有机会 喺节目度揾到佢翻嚟同我哋做个录音啊。 系 啊， 多谢我， 多谢你啦。 唔系啊，我哋梗系最需要就系多谢 Michael 大哥，因 为 冇错， 我真系入行迟啊，我冇同佢咧有咁样接触过， 我都冇机会，错 晒 黄 金。 系我哋揾到 Michael 大哥嚟同我哋做个录音访问。 系啊系啊，我哋迟啲就由桂花田去特别主理、特别宣布啦。 留意住，留意住， 系啊，留意住我哋啦吓。 OK， 好 啊。呢个萧夫就话啦，听咗风骚好多年啦， 系， 但系点唱都仲系第一次。 系 啊，佢话 真系太惊我啦，佢 唔想你唱啊。 系啊，我唱呢只歌，佢一定识唱。佢话 咩歌啊？ 我唱出嚟啊。 点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World， 我唱到。 佢想点俾全香港人听。香港人一定要加油坚持啊！有坚持先有希望。小胡子、甜甜、祖祖，你哋都要加油啊！ 多谢， 会一直咁支持我哋。 佢系边个啊？呢个系 呢个系萧夫咯。 萧夫，哦呢度因为我个 Bill Lam 咧，佢咁啱又系点 We Are the World 喎。 哦系啊， 系啊， 哦 okay、 我开头以为同一个，因为佢亦都系咁啊，顺便读埋 佢。 佢 仲有一句嘢嘅，佢、 啊、 最后甜甜真系好可爱啊！佢你两个唔准笑佢啊！多谢 ，Hello。 冇讲嘢，冇讲嘢。咁我以后都唔笑佢。 冇讲嘢，系啊，哦，佢读翻 Bill Lam 嘅讲句，话实话先，系佢真系讲得好有道理嘅啫。唔系佢都系话香港电台听众大家好，想点歌，佢咧就想六一二就点唱呢只咧 We Are the World 俾全地球嘅人听。咁啊，希望大家真系系咯，尽快变翻好啦，咁样。咁、所以不约而同嘅呢、這个就系阿 Bill 啦。 阿 Bill 之外有阿 Tim 啊， 阿 Tim 都系呢只啊？ 唔系，哦，系啦，但系我都好 sweet 啊，佢就话咧猴仔啊，就算佢讲咗第一句我都读。豪仔唱几句歌俾我老婆听啊，祝佢6月15号呢就生日快乐。虽然呢我同老婆呢喺一啲事情上面呢就有所不同，但呢都请各位风骚主持啊喺大戏之中话俾全人类知我依然爱佢。 咁、哦、一定要唱呢隻啦。 嚟啊， 锡老婆会发达。夫妻嗌交赶客，锡老婆咁先至会发大达。佢叫咩名话？你系边个啊？ 阿 Tim 啊，祝佢老婆。我讲老婆叫咩名？ 系咯，阿 Tim 啊，真系啦，阿 Tim 啊，最爱佢老婆啦，系咪？ 你头先嗰个系读定系唱？ 我谂住踢歌啫。 呢度有阿 Love 啦，咧就话啦。支持支持，豪仔你做咩我都百分百支持。 唱歌都系。 真心觉得你唱歌唔太难听。 哎呀，真系好高兴啊！今日世界变，世界变啊！ 咩俾洗脑？ 世界变啊！ 你哋错 咗。系啊，嗱，点帮我买1872388啦？新闻之后咧就会读你嘅点唱噶啦，亦都会接你嘅电话，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晚横过吕宋， 同进入南海。按照现时预测，那个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且在未来一两日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那个热带低气压的发展和动向，预料今日稍后有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星期六天气酷热，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港澳办发言人发表文章回应香港众志以所谓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为名发起罢课公投活动，反对港区国安法立法，形容一些自知其罪的港独分子借外部势力突辟绿色通道潜出外国，但是又将黑手伸向学校和未成年人，企图将学生当作阻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炮弹和工具，用心歹毒，行为卑劣。发言人点名批评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和郑家朗，指今次事件会为他们的罪行再添下重重一笔。中联办发言人在网站发表文章，形容有激进团体针对香港国安立法在学校煽动联署罢课。中联办支持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专责部门表态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亦都支持要采取有效措施维护校园安全和稳定。中联办说，近年有政治团体和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将政治带入校园，一些教师背离师德和职业操守，在课堂上散播极端言论，甚至怂恿带领学生参与违法暴力活动。发言人认为，香港教育乱象暴露的突出问题和青年学生严重缺乏国家观念和国民身份认同感有关，强调努力培养青年学生的国家和民族认同，造就国家和香港的合格建设者，是实施一国两制对香港教育界的必然要求，亦都是香港教育界的社会责任。南韩过去一日再多56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新增一个人死亡，全国累积病例有12003宗，277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43宗是本土病例，主要来自首都圈地区，其中首尔的新增病例连续第11日维持双位数，再多24人确诊。卫生部长说，如果新增病例的数量不降至单位数，将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严格限制社交距离。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62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65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94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6跌1.8，阿里巴巴211.8跌1.2，美团点评168.4升3.4，FIR 南方恒指7.21，系升0.85。网易系报128.2，跌1.8。小米集团12.6，跌2.2。中国平安79.9，跌1.2。中芯国际19.04，升2.8。汇丰控股36.95，跌9毫。港交所294，跌4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5，加元1.362，人民幣7.085，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2。 日经平均指数报22,278点，跌194点。港金现价报15,95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38美元，卖出1,7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台六月新乜分？ 曾志豪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跑过马拉松噶喎， 一次咋？但系睇咗好多次医生啊。 佢好中意睇书嘅， 梗系啦，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嘛。 佢好有正义感噶，咩都唔怕。 不过怕老婆咧。 Hello， 系咪讲紧我啊？ 你就系你咯，曾志豪。 想了解我多啲，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号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号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现在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安哥同学会， 啊，曾志伟佢都有一个御用嘅去做佢把声音嘅，系咪咧？ 系啊，叫做冯永和。之后咧，佢移民咗就冇办法啦。我阿志伟真系要自己陪啦。电影一出咗街咧，个个都打电话嚟俾我，丁宇，你有冇搞错啊？都冇嗰阵时陪个咁好嘅。哇，哥哥呢、這个真真正正嘅志伟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是丁宇，安哥同学会又来啦。 揀男朋友梗係要揀最好。 思芬佢讲咩呀？咁唔通揀个差嘅咩？ 杰彤，靚女讲嘢你要听。 记得收听星期六晚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同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Hello， 大家好，我係 Shelly 沈欣怡。 咁係几靓嘅，听下囉。 唔好嬲，两个都靓，不过佢靓啲。 是但啦。On a Saturday night。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再提你啦，咁啊，气温33度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相对湿度63%，话紫外线系红卜卜嘅十啊，去到啊， 系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啦吓，个转变都可能有啲变化噶吓。 系啊，嗱、okay ，今日都几多朋友咧有点唱啦，咁我哋不如早啲听咗个电话先，我哋晏啲继续读大家嗰啲 fans 吓。好，电话旁边有个 Bonnie， hello Bonnie，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系啊，你好啊， 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有咩 系？是啊，冇啊，因为之前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咧，我先生吴生咧曾经5月22号打过嚟点唱嘅，就话6月6号咧迎娶我过年嘅。 哦，我 有啊， 我 记 得 啊， 记 得 啊。 咁而家系咪叫唔牌啦？ 系咪先？我记得佢仲喺度话咧，佢话由于咩即系 疫情底下，佢哋有特别嘅安排之类嘅嘢咁样噶嘛，系咪？ 系咪啊？ 定系因 为 屋企有个老人家咁啊，都系结婚啦咁啊嘛。 系啊系啊，好似。 咁我哋6月6号都好顺利咁样完成咗我哋一个好简单嘅婚礼。 恭喜晒吴太！ 好多谢佢哋屋企人啦，同埋我屋企人啦，咁支持我哋。 虽 然呢个好简单嘅婚礼，真系简单到无可再简单噶啦，但我好多谢咁多个人都喺度协助我哋咯。 咁我下半身就交俾佢噶啦。 系啊， 我应承佢， 系 呢一世我都会做佢身边嘅女人。 哇，冧 到真 系 我起晒鸡皮啊！ 我 哋好上次佢先生打电话嚟点唱？ 系啊，我觉得头先阿 Bonnie 嗰句说话咧，就应验咗咧，每一个 MC 都会讲嗰句啊。诶，我哋而家进行一个咧简单而隆重嘅仪式，平时可能就稿嚟嘅啫。喂，你而家呢个系真真实实咯，简单。但系几隆重啊！个重咧，仲要系你半世人，成生嘅幸福俾晒佢啦！而家 系啊，我谂佢喺度应该都听紧我点唱。 佢开工系咪？而家要 佢要开工啦。 系啊，咁你 做咗几日？ 一句 说话， 我可以喺度同佢讲，我爱你。 哇，我爱你沙滩之中 都系一样嘅，简单而隆重 三个字啫。 因为呢啲说话好难讲出口噶嘛，面对面系咪？ 系好似 我成日讲噶，我日日 你讲英文噶，你 讲英文有咩分别？ 争好远 噶， 黄子华话嘅真心说话用外语 讲 嘅，系啊，我有试过 嗱，吴太阿邦尼有真同你讲啊吓，呢啲说话咧唔嫌多嘅，只要真心讲嘅话咧，你 keep 住讲嘅时候咧，你真会提到自己咧。系，其实我得到一个人日日同你一起行是不简单的。那为什么我不表达出来，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问你做了六日了，今天第十二号。是啊，做了六日，吴太有什么感觉啊？ 其实都没什么特别，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了都成十六年了，对住都十六年了。其实你说结不结婚，其实坦诚讲都没什么所谓的。咁但係喺呢個 moment 喺疫情裏面同埋經濟咁差裏面，佢都咁樣迎娶我，佢都幾有膽識啊嚇！ 冇嘢，冇問題㗎， 承擔啊， 冇問題㗎， 有膊頭啊， 係咪先？ 凡事都 係 嘅， 我真係好感激佢咁多年嚟嘅體諒同埋包容我咯，係啊，咁 即係等你高興嘅，即係等你高興，即係同埋再加上咧，大家有個共同嘅目標就係、是、一齊聽風騷啦，係咪？先生打完嚟，未婚夫嗰时吓，而家系老公啦，而家到阿老婆打电话嚟啦，真系好该，好得意都等你哋。虽然我哋大家未见过面啦，但系都听到你哋两夫妇分别嚟打嚟祝福点唱咧，啊，都多谢你哋支持嘅。 系啊，多谢晒咁多位主持先，多谢晒。 希望你哋永远都幸福快乐 啊！ 啊， 出年结婚一周年，记得打我嚟啦。 拜拜。我哋决定用呢一个爱是永恒嘅音乐， 系 伴随住大家嗰种浪漫嘅情怀。我哋继续听听众嘅电话。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我系 Megan。 Megan， 系咪即系梅根啊？ 系 系啊， 唔开心啊，好啲。 我用梅根，你唔中意啊？好啦，你继续啦。 都用翻 Megan 啦。 Megan 有啲咩想点唱啊？ 系啊。 我想点唱《世上只有容祖儿》。 啊，世上只有。 原因咧？ 系啦。因为今天是我妈咪生日，我想点唱这首歌给她听。 好啊，生日快乐啊，妈妈，系咯，有什么想跟她说啊？ 我想跟妈咪说，我永远都会这么爱你，多谢你一直以来照顾我啦。我现在都很想点唱你最喜欢听的歌。 哦、就是她最喜欢容祖儿这首啦。 世上只有。 世上只有。你可不可以说一个优点啊，赞啊妈妈。 妈妈好好人啦，一直都照顾我啦，又心地善良啦。你可唔可以唱生日歌俾我妈咪听啊？ 好啊， 我哋呢啲咧唔值钱嘅，你叫我哋唱，我哋 冇问题 嘅。 不如我哋一齐唱啊，好唔 好？ 好 啊，一齐唱好唔好啊？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都要唱嘅喎 ，Megan。我哋话一齐唱，即系同埋你一齐唱，唔系我哋三个一齐唱。嚟嚟嚟，多次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Megan 嘛？ 你哋咁样唱成咁，人哋好难 join 噶 ，join 噶 ，join 到噶。 一齐唱最尾嗰个 Megan 嚟啦，一二三，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阿 Megan， 你继续啊，你继续攞。 对唔住啊，系啊，嗱呢首咧就你妈咪最中意嘅歌啦。你自己觉得自己系咪一个都几高分嘅女女嚟噶？咁 系啊，我系一个好高分嘅女女嚟。 咁你又点样锡妈妈法啊？平时 都系多啲同佢讲一啲爱佢嘅说话，多啲鼓励下佢咯。 系你鼓励佢啲乜嘢啊？ 鼓励佢继续努力啦，继续 赚钱俾你啦。 系啦，总之努力啦，同向佢梦想进发啦，都系。 哦 ，OK， 咦，即系妈妈有啲追求噶喎，系咪？而家都 系啊， 咁好啦，咁、我哋希望阿 Megan 咧就同埋阿 Megan 妈咧就努力，你哋两母女咧都要咧开心心，好唔好？ 好啊， 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Megan。 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Oh, I love you。 好啦，呢度有个咧毛毛风咧，佢就话咧好想听咧郑秀文有一只叫做《很爱很爱你》，系咪啊？佢有呢只歌 系 咪？ 系啊，有只歌 系啦。佢话咧香港人真系要甜蜜下啦。佢呢只歌咧都陪咗我好耐噶啦。佢觉得个歌词咧几好嘅。呢度毛毛风。 好 ，Amanda 就话啦，已经唔记得咗第几次点唱啦。不过依然咧想点唱俾豪仔同埋咧各位香港人听啊。希望咧各位香港人咧就唔好后退，一直继续咧守护住自己嘅信念啊。记得啊，谨记就系、是、就算失望咧，唔能够绝望。希望咧想点唱五月天嘅倔强。唔该晒三位。 呢度咧有 Ella， 佢就话咧早晨啊，三宝，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啊，佳哥啊，姐夫，佳哥15号，姐夫啊，基哥就19号生日，祝佢哋咧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同埋咧喺英国嘅大仔 Jimmy、新抱 Pinky， 仲有孙仔啊子。死都唔识指进 ，OK， 希望咧疫情可以快啲远离全球，佢哋咧就可以去到英国度探你哋啦，去玩去饮茶去买玩具咁话。另外咧仲想祝陈氏家族所有成员都要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下个星期一咧，哇，去到侄孙啦，阿迪迪仔咧就翻学啦，同埋5月27号咧已经翻咗学嘅姨孙兒生孫阿維維，好大個 family 啊！佢哋，總之咧，就祝佢哋個都學業進步，快高長大。 梁朝伟咧就话啦，想点唱《十分梦幻》。 我听咗你讲梁朝伟话， 梁朝伟、啊， 朝伟，我叫佢唔好再打你。 梁朝伟，佢话咧想点唱《十分梦幻》嘅《无尽》啊，想点俾话俾感到咧好疲倦嘅香港人听啊，希望咧大家咧唔好气馁，将来会系点冇人知嘅，最紧要继续咧要挺直你条腰骨，做翻真正嘅香港人。香港人从来都唔系咁容易认输屈服噶，正如首歌嘅歌词啊，或许去到最后没有完美嘅句号，仍然倔强，险一一去征讨， 哎呀，好想唱添，你讲到啦，不过又太高音啦，算啦， 终于一嚟就咁高声， 系咯，一嚟已经，第一句低音啲嘅，梦想咁已经开始高啦。 我哋听电话定读点唱？ 我哋读埋呢个点唱就听电话啦。呢个点唱摆明系叫我唔使唱嘅，因为咧，阿 Shu Lan Lee 咧，佢就话啦，佢想点以下任何一首歌都得，分别系数码暴龙嘅 Butterfly 啦， 系 高达铁血之孤儿啦，希望之花啦。高达的 Trust You 啦，我们还不知道那天所见的花的名字。 做得好， 真系绝招啊！ 佢要点唱俾你听嘅？ 系啦， 要点歌 嘅 Secret Base 啦。佢话咧，因为佢个仔玉龙咧，真系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听嘅。系啦，而佢拣得好啊，我一直都唔识唱嘅，希望你哋有机会播俾佢听啦。因为咧，佢话佢去咗咧冇自由嘅地方，所以好耐冇听过佢中意听嘅歌啦。我叫佢今日咧一定要留心听，希望可以实现到佢嘅愿望。既然系咁咧，嗱，我点都想办法咧，睇下我哋咧会唔会可以揾到高达铁血之孤儿啦，睇下我哋同学仔帮唔帮到我哋手咧，就揾一揾嘅，系啦。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喺节目之前结束之前咧播俾你听，希望你个仔仔咧一阵可以留心到啦吓。 情电影小说也太虚假，谁若碰到这个他，能为他了了这小心愿吗？无力协助他吗？也愿你任由他骑着世上最终一只白马。他不过想要 二台通识60秒， 近排真系越嚟越热啊，好易会中暑噶。 系啊，你开工咧要小心啊！喺炎热天气下开工咧，体温会上升，身体咧亦都会透过排汗去降温。但系当排汗都唔可以令到身体有效降温嘅时候，就会开始觉得头晕、头痛、呕心、气促，甚至系神志不清啊！若果体温咧进一步上升，去到摄氏41度或以上嘅话， 更加会令到身体痉挛甚至昏迷的。 放心、哦、我们有做足预防中暑的措施，例如尽量安排在日间较清凉的时间，同埋在有盖有遮阴的地方工作，同埋会在工作地点提供风扇或者是吹风机加强通风。而在酷热的时段开工，管工仲会定时安排我们在有盖有遮阴同埋空气流通的地方定时休息。 你哋嘅地盘咧有供应足够清凉嘅饮用水俾你哋随时饮用噶嗬？ 梗系有啦，我哋一定要多饮水补充水分。另外，穿着合适嘅衣着都系好重要噶，例如通爽质料同浅色嘅衣服可以帮助散热啦。连颈挡嘅安全帽可以保护颈后部位免被晒伤，而防晒手袖就可以阻挡有害紫外线，保护手臂免被晒伤嘅。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他们曾经来过香港，完成一个又一个惊人的演出。我们熟悉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全部都在香港开过演唱会。 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每星期启动 J-POP 能量，更多日本音乐情报资讯，逢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又翻嚟继续点唱时间啦，个听众咧等咗好耐啦。Hello， 你系蔡太系嘛？哎呀，蔡太，唔好意思，你等咁耐。系啊，你请讲啊。 冇啊，今日系我姑仔同埋佢老公嘅结婚周年纪念，我今朝无啦啦突然间想打电话，一又打得通。 咁、打要打咪打咯，系啦。 安仔好乖噶，安仔真系好努力喺度，你由十一点开始就坐喺度望住个电话噶，即系要赞下安仔。 系啊 ，OK。 首先多谢你哋先， 唔好客气。 祝佢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啦，开开心心生活啦。 嗯。 喂，即系咁啊！你系姑仔啦，即系咁你系阿嫂啦。咁啊，姑仔同姑嫂个关系咧，有时都论尽下噶。你而家系 OK 系咪啊？因为你连佢哋结婚周年纪念都记得， 系非常好 啊！真系好啊！咁啊，除咗佢哋结婚周结婚几多周年啊？ 18周年 噶啦，哇，犀利！十八， 你自己都笑咗出嚟， 佢都仲记得啊！我想话，你年都有预埋你哋一齐去庆祝噶。 啊，唔系，系咁啱，我突然间又记得，佢冇讲嘅，系今朝唔知做咩心血来潮，突然间会记得佢嘅结婚周年纪念。 哎，真系好啦，窝心啊呢个嫂。OK， 阿姑仔同埋个先生叫咩名字啊？ 即系妹夫咯，唔好唔紧 要唔紧 要，好啊，李生李太， 系啦， 我哋都希望咧，唔单止咧结咗婚呢18年啦，系嘛， 系啊，十八年， 嚟紧咧仲每一年每一日都开开心心，都祝佢哋，好唔好？ 我都代呢个姑仔多谢呢个嫂啦，有心记住我哋， 你都好有心，你都好有心真系啊！ 当然啦，我想赞你啊，你真系好叻啊！我都我听咗好多年噶啦，我都 多谢 你，赞佢一个叻嘅地方啊，等佢再开心啲啊， 系得噶啦， 佢肯努力学习。 是 即譬如佢即嗱，即唔好你唔好介意咁讲啦。你有呢个阅读障碍嘅，咁你都会即好努力咁去学习，真系好好 啊！唔系都要需要，因为工作上需要啊。咁啊，即再唔改善就唔得掂当噶啦，真系啊！工作难保啊，所以都要自保我哋系咪？ 所以咧，努力咧，我哋嘅听众咧，即好似同我哋日日一齐生活咁样，佢哋都会感受得到 嘅。Thank you， 多谢蔡太， 我好欣赏你嘅，继续努力啊！ 多谢，加油啊！大家都吓。 O K， 好啦，我多谢晒，好，我哋继续读点唱先。 好啊。 呢个阿云高米高云米高咧，佢就话：哎呀，你哋真系好啦，终于整理下即系你哋嘅 page 啦，咁样。佢话希望大家可以讲多啲笑话，令到大家开心啲。 好啊，呢度有 Brian 啊，佢就话咧：今日12号咧就系我细孙仔阿番薯白。姚谦1岁嘅生日，佢话咧就想请你哋咧代我读出几句说话，当送系俾呢个细孙仔嘅生日礼物啦。佢就话咧，番薯爷爷嫲嫲咧祝你生日快乐，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另外咧，应该系大嘅孙啊，阿姚天，你都要听爸爸妈妈话，同埋要帮手照顾谦谦啊。爷爷都祝你啊，平凡是福，开心快乐成长。 陈小姐就话啦，6月12号啊，想点唱呢？海阔天空俾所有咧，真正嘅为香港人啊！ 发声嘅朋友，佢话希望咧在明天，咁啊大家都加油啊！咁啊威拼五咧就话啦，可唔可以点唱阿妈敲你个头，佢即系就会敲钢琴啊咁样。 呢个我识唱， 你阿妈话痛，因此 系啦。咁啊因为太多负面嘅新闻啦，好似碎咗咁啊，大家都坚强啲，加油啦！咁 系啊，呢度咧有谢丽霞，佢咧之前都同我哋分享噶啦，佢话我而家可以复工啦，好开心啊！等到啦， 系啊，咁啊 ，N Lee 咧，佢就话啦，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想听 Era 嘅《我们很帅》，好中意佢哋，想点唱俾善良嘅香港人，喺跌倒嘅时候咧，佢会扶你一把嘅，仲会有问候添、嗯，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会义不容辞咧帮忙拎一啲宠物嘅，亦都好多谢咧今日喺湾仔三位帮助我嘅女士啊，虽然唔系花佢哋好长嘅时间咧，亦都明白个个都翻紧工，父爱座椅之后咧，见我精神就放心离开啦，我就希望我膝头麻痹快啲好翻啦，皮肤擦损就少。佢话：俾呢几年咧，香港人身心嘅伤痛咧，我真系微不足道。佢感恩咧，我仲系可以行到翻工嘅，即系偶然咧，用膝头位置用力嘅时候有啲痛咁解咯。系、 okay. 啦， 阿 Victoria 就话啦：豪仔你加油啊，唔好自责啊。佢话每只狗狗咧都会自己决定自己走嘅路。佢话佢只狗狗都一月嗰时点走咗啦，大家共勉之。 系啊，嗱，最后听听邓小姐嘅电话啦。 Hello， 邓小姐你好。 邓小姐 你好， 你好。 好 ，Hello， 大家好， 请 讲， 好开心啊！ 豪仔加油啊，豪仔， 多谢你，多谢你，系 。咁咧，我想点唱嘅，我个女邓海莹生日， 系 点话我女仔听， 系， 仲有我细女咧，佢又考试三咗号，希望佢考试成功。 好啊，佢而家考 咩啊？ 佢考护士， 护士， 加油、 okay 啊！ 其实你担唔担心个女做护士噶？即係因為成日都會講我哋， 非常擔心， 因為工作壓力大啦，跟住又會即係 有時環境又有啲危險咁樣。 今次我咁嘅疫情咧，我都驚，好在而家先畢業啊，唔使就慘啊，好擔心不得了。 唔使擔心嘅，我覺得佢做緊嗰樣嘢咧，係我哋社會上面好需要，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好多朋友咧都支持我哋香港嘅醫護人員啊，包括你女女啦， 同埋你女女打氣好唔好？ 好啊， 好啊，非常多谢。 生日歌俾我女听啊！ 你叫咩名啊？佢 邓海莹，邓海莹， 海莹啊，海莹生日快乐， 海莹生日快乐， 邓海莹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好有型， 系啦，祝你生日快乐，thank you， 多谢晒， 多谢你，拜 拜。 拜拜，亦都要多谢我哋同学仔啊， 系啊， 安仔啊， 唔该， 佢帮我哋最终啊揾到呢只歌咧，就送俾。 虽然唱唔到，但我哋都会点到嘅。 系啦，阿 Sean Lanley 咧就点俾佢仔仔听，佢话佢仔仔因为去咗个冇自由嘅地方，呢、這个就系高达铁之孤儿嘅希望之花。可能咧有好多眼泪啊！你翻工塞到喊啦，头先听豪仔个访问又有 喊啦， 最尾又有呢只孤儿之泪。不过唔紧要噶，抹干眼泪咧就继续向前行啦，大家。 唔知我哋一齐行啦， 系啦， 下个礼拜一又见咯，系嘛？ 拜拜。